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分嘅早上，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见到喺度啦。另外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都要提提你，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所以天气咧就热嘅，咁啊然后啲空气就普通嘅，咁啊有啲就大家注意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啦，咁啊。2023年的10月2号今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8的早上跟你们见面了公众假期来的大家如果平时翻开工那些就教了收音机啊唔紧要啊又可以继续听着晨光陪着你睡觉平时陪着你起身。今日呢亦都可能仲啲朋友仍然係要返工嘅。我朝头早即係返嚟嘅时候都见到路上面仍然有唔少嘅人大家都係返工嘅。咁大家都要搵清楚啊今日嗰个嘅目标系啲乜嘢啦。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应该点样好好地培养自己的气质呢气质呢很玄妙的。有些人呢就走出来觉得哇气质好高贵啊有些人走出来觉得哇他好狂野啊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个即成功人士的气质呢他们往往都有不少的共通点的。例如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暴露自己的情绪更加不会那么容易去到抱怨。当然啦你可能会说喂我看到有些人呢都是好成功喎，大情大性嘅喎，好鬼啦！我哋讲大部分，好啦，凡事咧，我哋都应该要思量一下，即系叫做少说话，多做事，实干嘅，亦都尽量咧就唔好咁急躁。就算讲嘢，其实都系一门学问嚟嘅，我哋要学识如何讲到自己嘅重点。啲 side track 嘢咧就唔好讲咁多啦。如果你拥有这些特质的话希望你亦都是已经见到自己成功的目标。但如果你说今天公众假期都可能可以给一个小小的机会你休息一下去到回一回气明天才再继续工作咯。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不同高高低低每个人亦都会有很忙或者比较得闲的时候充分利用每一刻才是更加强的自省之道。懂得休息是因为你知道将来的事情有更加多要用更加多的体力去到完成。所以懂得休息的你是明智的。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为继续传播你都不为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 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端，你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 早上六点十七分，一首嘅作品，佢系 Phil 林奕康嘅《高山低谷》。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3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都是酷热的，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今个星期的后期啦，今日天气亦都系渐渐唔稳定噶啦。而家28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同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的水平。昨晚唔知道你有冇欣赏到国庆烟花啦？相隔5年啦，咁啊喺昨日夜晚维港再次咧就系上演啦。成个嘅烟花只有23分28秒，主题咧就系一个叫做。富兴百业贺国庆，凝聚卫城耀香江咁样嘅，咁啊寓意住咧喺国庆日透过烟花嘅汇演啦，咁啊祝福咧就百业兴旺，咁啊同市民一齐咧可以创造更加美好嘅未来噶。烟花咧就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对出350米啊，嗰度咧就由3艘嘅趸船、6艘嘅小浮船啦，即系总共9个嘅发放点啦，合共咧就发放咗31,888枚嘅烟花。好啦，咁啊展现出咧就系高中低啊唔同层次嘅烟花嘅汇演。咁啊成个活动咧咁啊睇翻，原来都用咗预算啊，大概就系1,800万。咁亦都有赞助商啦，咁喺湾仔会展外边其实都见到有唔少嘅市民咧，用眼去到睇，用手机去到拍摄咧，就系烟花咁靓嘅美景啊吓，咁啊更加咧就欢呼声不绝啦，系犀利嘅，咁啊大家都等咗咁耐，咁啊终于咧就系有呢一个嘅烟花嘅表演出现啦，咁啊其实有啲都难忘嘅，例如咧就第一幕嗰个心心相印啊。咁啊，见到嗰、那个心心啦，亦都第二幕嗰度咧，我相信大家都系同一样好清楚睇到咧，就有杨紫荆啊。好啦，咁啊去到第三幕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杭州亚运啊举行紧，咁啊所以咧就用咗红色闪烁嘅烟花，咁啊寓意运动员咧比赛场上面咧就为目标努力闪闪发光咁样嘅。 所以咧，每一幕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寓意喺入边嘅。咁啊，唔知道你睇完之后呢个烟花，见到嗰啲心心啊，杨紫荆啊，咁靓嘅时候咧，有冇令到你嘅心情都好翻好多呢？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丽蓬佩，可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不呼吹，前尘着雪着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豪华丽蓬佩，可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着飘着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酸两感受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 高永儀，一了百了。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咁啊嚟到晨光嘅正能量卫星，咁啊当然希望咧同大家分享多啲，就系一啲正能量。可以令到大家咧听完都会开心嘅事情，咁啊有嘅、哦，咁啊唔单止咧就净系讲紧喺我哋香港啊，甚至乎咧就系我哋嘅一班精英运动员亦都系一样，咁啊其中一个界别咧就系杭州亚运啊男足八强、哦，咁香港咧咁啊喺一号嘅时间晚上7:30咧就硬撼伊朗，大家都知道伊朗咧传统劲女嚟噶。咁啊，凭住咧就系潘佩轩下半场开波就冇几耐就入波，咁啊港队成功淘汰咗伊朗咧就杀入四强，创出咗咧就历史上面最好嘅战绩。咁啊，今次咧就港足嘅入咗四强啦，对手会系同一时间挫败朝鲜嘅日本。所以咧咁啊，大家都已经等咗好耐啦，啊咁啊有好嘅成绩啊。 可能真係隨住呢個煙花發放之後啦，令到大家個心情又好咗啦，亦都感覺得到呢就嗰種炽熱嘅熱血啊，咁所以呢大家都會無論球員定還是市民啦，一心咁令到個成績呢就可以越做越好啦。咁四強嘅賽事，咁大家就要繼續呢乖乖地支持住我哋港隊啦。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莽撞，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和，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愿意问我，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解我，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浪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吃鸡去争金奖，无法退也只有上，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 个个识唱我的歌，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 早上六点二十九分，一首嘅歌曲嚟自古巨基 featuring 群星嘅《星战》，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德第三次高级别财金对话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德国财政部部长林德纳共同主持。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和德方一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互利共赢合作，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林德纳说，德方愿意和中方加强财金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德中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双方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德金融合作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达成一系列互利共赢的共识和成果。而在对话期间，何立峰和林德纳共同出席中德金融界圆桌会。西班牙东南部城市穆尔西亚一间夜总会发生火警，至少13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6点，位于穆尔西亚市郊亚塔拉亚斯一间夜总会起火之后，波及两间相邻的夜总会。网上片段显示建筑物被烈火焚烧，浓烟从窗门涌出，紧急服务部门在现场寻找失踪人士，警告死亡人数可能增加。西班牙传媒报道，事发时候不少人参加生日派对。起火夜总会损毁严重，部分屋顶倒塌，当局调查起火的原因。市长宣布全市为死者哀悼三日。穆尔西亚市政厅外面就下半旗致哀。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在乌克兰训练乌克兰军队的英国士兵将会成为俄罗斯军队合法攻击的目标。生产金牛座导弹的德国工厂如果向基辅供应导弹，也都将会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合法目标。指西方国家的这一类活动正是令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越来越接近。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早前接受报章访问，说除了在英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训练乌克兰武装部队之外，伦敦当局还希望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梅德韦杰夫在社交频道发帖文回应，说在乌克兰的英国教官将会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目标，他们将会被消灭。英国首相辛伟成就澄清，目前没有计划立即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预计自己的议长职位不会受威胁。美国国会早前通过为期45日的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停摆。强硬派共和党人盖茨说，将会提出动议呼吁投票罢免麦卡锡的议长职务。麦卡锡日前提出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去到11月17号的新法案表决，内容并不包括极端保守派要求的大幅削减开支，以及不受民主党人欢迎的边境政策，亦都不包括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临时法案通过之前，多个强硬派的共和党人曾经表示，若果法案获通过，将会寻求罢免麦卡锡的议长职务。麦卡锡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这个是盖茨的私事，相信自己不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家顺守一生同乐日，爱护家庭是每一位家庭成员一生一世的承诺。 一起听下陈柏宇点样讲啊。 我觉得咧喺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咁你哋两个都会有即系可能你有阵时要氹下我，有阵时要氹下你嘅嗰件事嘅。 系。 咁啊，当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就要你两个合作嘅成分要高啲啦。 想收听当日更多精彩的声音版内容，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2号下午1点到3点的微电康康啦。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里面啦。今日咧嘅天气咧可能有啲唔稳定，因为啱啱我翻嚟港台嘅时候咧，其实都落雨啊。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出门口嘅时候带定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咁就安心啦。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留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系属于中级嘅水平，系属于4嘅。呢个时候咧，梗系邀请埋小白出嚟啦。小白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 ，Good morning， 你食咗早餐未？ 我梗系未啦，咁早 我都未，我啱啱先同小白讲，哎呀，打鼓添个肚，唯有饮住咖啡顶住先啦。嗱，小白平时咧就唔系好食早餐噶嘛，系咪？ 嗯、 但系你放假如果同小朋友喺屋企嘅时候，会唔会都食早餐噶？ 哦，咁嗰阵时有机会会、啊， 嗯，因为同小朋友一个亲子时间，会唔会同佢一齐煮呢？ 其实同佢亲子时间都摆系其次，反而咧，因为平时翻工啊嘛，咁啊冇食嘢啦。咁、 嗯、 通常我都系早午餐就一餐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放假咧，因为你想你俾自己嘅身体 feel 到今日系个节奏不一样， 系 个 tension 唔同啊。咁、 嗯、 所以咧就要有不一样嘅饮食习惯、 嗯， 即系去到话俾自己身体听，今日咧就唔使翻工嘅咁样啦。咁去到嗰啲位咧，就会选择去食早餐。去到改變， 我想知你会煮咩咧？喺屋企八卦一问， 煮乜嘢？ 系咪日式嗰啲肉子烧嗰啲啊？ 我唔系，不暗烈有阵时都会煮嘅。 系，哦啊，系啊，你都讲过中意煮暗烈。 系啊系啊。 包咧会唔会啊？面包， 面包， 面包啊！即系可能如果屋企有一包方包， 冇啊。 嗱，我自己咧， 方包留翻俾细路仔食。 系咩？ 系、啊。 我系细路仔，我就最中意咧就系腩蛋之后煎。因为我细细个放假，我爹哋会煮嘅早餐嚟嘅。 西多士嗰啲 friend 咯，系啦，即系切咗啲边边，有阵时唔切嘅。切咗啲边边之后咧，嗱，切咗啲边边之后咧，就舀咗个面包蛋浆啦，煎完之后我会落砂糖食嘅。咁啲边边先系重点啊！啲边边咧就系当你庆热咗个镬啦，然后加啲砂糖落个镬度。然之后咧就炒，摆啲包皮落去炒， 嗯、 然之后就变咗脆波波、甜甜地嘅好好味嘅一条条咁样， 哦、 即系细个好中意咁样食咯，系、 啊、 跟住爹哋都会咁样，到我大个我自己都唔知煮咩嘢食，但系又肚饿，我都会好方便咁样去，而家咧就会将啲包皮俾咗啲狗食。 吓， 系啊，剪啲， 好高卡路里 嘅、 哦。 但系我唔系经常食啊嘛，系、哦、啦，都系嘅。所以咧，即系其实面包咧都唔系真系咁健康嘅、哦。原来，细个咧其实除咗即系喺屋企放假嘅时候，爹哋会咁样煮面包之外咧，我屋企楼下因为有面包铺嘅，咁、我多数搭校巴嘅时候，多数咧就系一落去就会买咗个面包就上校巴食。 嗯， 你会唔会食嗰啲嗰啲面包噶？港式嘅面包。有冇食过？ 都有食过。 最中意系食边样啊？ 即系流畅仔包嗰啲啊？ 系哦，港式面包啊，即系菠萝包啊，鸡尾包啊嗰啲。 我细个咪都系食肠仔包嘅啫， 都 系唔使谂啊嘛。 咁你系食咗肠仔先啦，定系食咗包先？ 一齐食咯， 一齐食噶， 系啊， 我会留到肠仔系最后食嘅， 好难留到最后食噶。咁你食个包嘅时候，咁条肠咁又喺度奄奄养养， 就系先苦后甜嘅感觉，有少少。咁除咗肠仔包之外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吞拿鱼包。 嗯， 吞拿鱼包咧个包中间咧啄啄话，我唔知而家好似好少见啊，就系个沙律酱嘅。 嗯。 酸酸地咁样嘅，咁吞拿鱼包我都好中意食嘅，咁但系而家我发觉 都系奇妙酱嚟嘅，你话酸酸地嗰啲应该系，唔系沙律酱嚟嘅，系啊， 系咩？ 系啊， 即系咩嚟噶？ 你喺超级市场买奇妙酱系有噶啦， 系咁系咩制造噶？酸酸甜， 就佢有啲菜啊喺度啊，隔住喺度啊，咁啊，系啊系啊 系啊，我第一次听呢个酱， 系咩？ 系啊，可能我少食呢啲，即系平时你好少煮餸会无啦啦有人讲话要落呢个酱咁样噶， 咪煮西式嘢嘅时候咯， 哦， 系啊， 可能我少煮西式嘢，我多数都系蒸排骨、蒸鸡啊嗰啲啦。咁点解今日问小伯有冇食开港式面包咧？其实原来港式面包咧都有，即系都几高卡路里，同埋热量都几高。好多人都认为咧，喺面包铺入边咧，提子包多数大家都会选择，觉得健康啲系咪？ 嗯， 其实原来咧， 麦包其实应该系 咪麦包正嘅包系咪？唔好有馅系咪？诶，啱嘅，啱嘅。咁但系咧，我而家就同大家咧睇下究竟最高卡路里嗰三款啊系啲乜嘢？大家都一定会觉得系菠萝包噶啦，但系。菠萝包在三甲入面，但系佢唔系属于第一。第一咧系属于一个我觉得我都几中意食嘅面包。首先讲第三位先，第三位咧系猪仔包。原来猪仔包咧其实入面都唔算叫做有馅啊，系咪？ 甜猪嘛。 系啦，系啦，冇错啦，甜猪。佢好似平平无奇咁样啦，又冇乜馅咁样。咁但系原来咧。鸡尾包咧，佢嘅卡路里系290卡路里嘅，即系都几重下嘅。咁而啱啱第二位咧就系讲到就系菠萝包啦。原来菠萝包咧都有310卡路里。咁其实菠萝包就一定即系好容易有噶啦，大家都一定估到有啦，系咪？咁但系最高卡路里咧，我真系估唔到。呢一个咧，我自己平时得闲咧经过面包铺都会想买嚟食嘅。你估下系乜嘢？估唔估到？ 嗰啲午餐肉包啊？ 唔系。 开估啦， 鸡尾包啊！你中唔中意食鸡尾？你冇食过先？ 我应该有食过嘅。 问错对象， 其实我都比较上少食呢一类嘅面包， 因为鸡尾包，所以你唔知道有咩包系咪啊？因为鸡尾包入边原来有砂糖啦，同埋一啲椰丝一啲混合物啊，所以咧就令到咧佢嘅热量、佢嘅卡路里咧系有350嘅卡路里，咁系属于港式面包嘅第一位。如果有糖尿病啊，又或者需要控制体重嘅人士咧，就要特别注意，就千祈唔好食过量啦。咁但系有啲乜嘢面包又会食得健康啲咧？其实都有嘅，即系啱啱小白嘅就话，而家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嘅麦包啊、高纤嘅面包啊，譬如而家都多咗人咧系中意食 bagel 啊、贝糕包啊，甚至系一啲软包，一啲软包你食唔食嘅？ 我都好少食面包嘅。 好啦，小白原来好唔中意食， 我偏向比较想少食面包。 酸种面包咧， 酸种面包我都冇食。 酸种面包西式噶咯， 系，但系都冇食。本身包咧，我都系比较想少食。 嗱，酸种面包咧，我自己咧都几中意食嘅，因为个感觉就系有啲咬口啦，然后就会觉得哇。好似食起上嚟都唔错啊咁样。 其实包我基本上就淨係食嗰啲汉堡包嘅啫。 好美式汉堡包。 佢 呀。你仔仔咁我问埋啦，你仔仔呢？ 佢又唔食美式汉堡包。佢呢就淨係食方包。 佢淨係食你煮嘅餸係咪 方包囉，同埋如果面包嘅话。 配牛奶咁样啦， 唔系哦，佢唔佢戒奶噶啦， 唔系啊，咁你有阵时朝头早我都会噶， 哦，但系佢真系戒咗噶啦， 佢系唔 佢牛奶都唔饮噶啦， 哦， 系啊， 两个都系， 系啊 ，OK， 咁如果你话即系喺屋企食嘅话，佢会唔会搽下啲牛油啊，或者花生酱，或者士多啤梨酱？ 佢最想就系搽朱古力酱。

翻翻嚟晨光 KOL 嗱，咁咧啱啱就过咗中秋啦，都踏入秋冬噶咯，咁所以咧船仔都谂紧啊，2023年嘅秋冬妆容潮流有啲咩咧？咁啊，等个船仔可以跟下啊嘛，所以呢个时候就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当，早晨阿当。 Hello， 早晨。 啊，我想问一下主要嗰个妆容嘅趋势会系点样咧？ 其实今年有啲特别嘅，同以往秋冬嘅妆容有少少唔同，因为其实今年一啲 Fashion Week 时装周上面咧，你见到好多模特儿嗰啲妆容都比较 colorful 彩妆啲嘅，彩色啲嘅，例如话可能彩色嘅眼影啊，一啲彩色嘅睫毛都有出现，系彩色嘅睫毛，咁同埋比较偏复古嘅妆容多啲，今年系啦，同埋好大胆啲色彩。 例如呢， 例如咩，因为我见到呢，因为时装周开始啦，嗰阵时你见到好多 model 呢有粉红色嘅眼睫毛，一啲蓝色好鲜色嘅眼影、绿色嘅眼影，好好夸张嘅颜色嚟嘅其实。 咁如果譬如话我日常嘅秋冬妆啦，有冇话边啲色其实我都而家好 hit 噶啦。 其实我见到街上面多咗女仔呢系化啲蓝色嘅眼影嘅。 哦，如果兴翻蓝色， 兴翻蓝色眼影，同埋今年秋冬好多品牌都推出咗一啲彩色嘅眼影，嗰啲 palette 啦，眼影盘，你见到都以蓝色为主，紫色啊蓝色为主，绿色比较少啲，因为你唔会化个绿色，比较少嘅真系比较少嘅，系啦。 蓝色眼影会唔会化到好老土咧？我真唔知。 其实如果初学者咧，其实建议咧用翻啲彩度低啲嘅，即系唔好咁鲜色，咁样咁 sharp， 因为始终你唔系行 catwalk 啊嘛，咁出街可能普通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自己覺得啦，咁其實咧潮流樣呢樣嘢咧，唔係一定要跟嘅，即係假設你時裝周化一個熒光粉紅色眼影，有時出街好難做嘅，咁都用翻啲大地色系為主啦。 哦，咁又係，都始終係揀翻一個適合自己嘅妝容入面啦。咁有冇話其實而家腮紅啊，頭先講響可能眼影啦，有冇啲咩色而家都開始轉多咗用嘅咧？ 轉多咗，其實都係普遍用翻蝦肉色啊、橙橙粉紅色為主，因為你見到咧秋冬妝容上面咧眼影啊或者眼妝方面比較鮮色為主咧，其實面部嘅彩色嘅妝容咧係比較少啲嘅，即係例如話胭脂啊或者嘴方面咧係會比較暗。淡身啲嘅自然色系为主， 因为眼影已经太 sharp 啦， 已经好鲜色嗱，所以你发觉如果再好鲜色嘅嘴啊，或者好鲜色嘅一啲胭脂颜色，你发觉好夸张， 系啦。咦，咁但系如果头先讲到眼影啦，眼线方面而家会唔会话转埋色添咧？ 同埋今年秋冬都好兴嘅，啲哥德风有Wednesday 有听过，我睇过 系，有 你发觉佢一个好细嘅 smoky eyes， 哥德风为主，同埋今年好兴一啲金属色系嘅眼影。金属色即系一啲亮片嘅色系，即系可能一啲 shimmering 颜色。应该咁讲，因为其实一啲金属色系嘅眼影咧，你发女士好怕惊只眼好重。 系啊。 咁假设如果你双眼皮，当然好深嘅双眼皮，你发觉搽金属色系咧系唔觉嘅，即系唔会好夸张。相反你单眼皮或者比较浮肿眼嘅女士咧，或者男士都可以化嘅，就系啦。咁其实咧，重点放翻喺我哋眼嘅中间呢个位置就可以。 我即系将嗰啲闪片 系啦，所以你眨眼嘅时候发觉好靓咁样咯，有啲好光泽感嘅嘢咁样。 但有冇话其实呢一种金属色系嘅色彩啦，有冇话适合边一类型嘅人士，唔适合边一类型人士？ 唔中意 colorful 嘅女士，即系有啲可能女士系好中意一啲比较大地色系、暗沉色系嘅衣着啊，或者本身中意黑白色、灰嘅衣着，唔中意太彩色嘅，咁你可以试下金属色系嘅，或者一啲哥德风嘅一啲眼线嘅妆容系啦。 咁个眼线会系点样噶？特别。粗少少。 如果假設你係 handle 到哥德風嘅妝容嘅話，你其實着重於眼妝為主，同埋佢哋個嘴咧，其實都會比較深色調為主。哥德風 係啦，都已經唔會再用啲好鮮紅色嘅唇啦，係有少少深紫色啊，係咪咧？ 如果係哥德風嘅妝容。 是啦， 系啦，所以我觉得听众们都好啦，你揀翻啱自己嘅妆，你又想试下可能彩妆系嘅，夸张啲嘅，你可以试下鲜色啲嘅，大胆啲嘅，同埋今日好兴咧就系一个彩色嘅眼线， 彩色眼线 系啦， 例如系有啲咩色啊？而家 因为其实品牌好多品牌咧，每年都会推出啲彩色嘅眼线， 系啊， 即系可能蓝色啊、绿色啊、粉红色啊，咁尝试下，如果初学者咧喺黑色嘅眼线或者啡色眼线上面画多半条喺眼尾嘅位置咯， 哦， 系啦， 即系好似搭上去咁样， 搭上去咁样做， 有冇话系？嗰隻色系咩色？即系咩色都得， 咩色都得嘅，咩色都可以，系啦，你自己个人喜好啫。如果今日着一啲可能绿色嘅蓝色啊，或者系粉红色嘅衫，你咪加条粉红色嘅眼线咁样咯。 O K， 我几得意喎。 点缀下新潮啲嘅成个感觉。 系，但系有冇话其实有啲咩妆容咧？你觉得哇，好易中伏嘅咧？ 中伏啊，我自己觉得啊， 應該係，如果假設啦，歌德風係比較難嘅，因為假設你，因為你化得唔好咧，歌德風嗰啲係一個小嘅煙燻眼。如果你自己化得唔好，唔夠技巧嘅話咧，你發覺可以化到好似黑眼圈咁。 哦， 係啦，同埋如果你底妝做得唔好咧，你假設你個眼圈未遮得好咧，你發覺化一個 smoky， 你變咗個 smoky 係咁樣咯。 哦，即係一個圈咁樣圍住隻眼。 因為你眼圈你遮唔好嘅時候，你發覺化一啲好深色嘅顏色，例如深啡色啊、深紫色啊，或者黑色嘅眼影咧，你發覺隻眼會好污糟，你望落去唔乾淨嘅個妝容。所以你個底妝要做得靚。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或者同啲朋友講，你個底妝唔靚，你嘅眼妝都化得唔靚，你望落好污糟感覺，好似阿咪，你係咪甩咗妝啦咁樣咯？感覺上。 咁如果頭先講翻歌德風嗰個底妝啦，係咪都係用翻 MAC 面嘅霧面嘅？ 其實我自己建議，因為歌德風係用霧面會好啲嘅。 哦 ，OK。係 啦，但係如果假設你想做一啲新潮啲、今日好興一啲高彩度嘅眼影、眼妝，你可以嘗試下光澤感嘅妝都得嘅。 哦， 係啦， 哦，兩款都得， 兩款都可以嘅。 咁但系大家記住啊，唔好撈亂， 唔好撈亂，唔好撈亂。我自己個人建議啫，因為其實如果假設你有啲彩度好高嘅眼影啊、眼線或者睫毛，你發覺咧，有光澤感嘅皮膚係靚啲，後生啲、young 啲嘅，係啦。 係，如果頭先講到呢、這、一個唔同顏色嘅睫毛啦，咁、我自己屋企咧最近入手咗一支啡色嘅睫毛， 係， 我覺得好難用咯。好似用完冇用過， 你難用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用完好像冇用咁樣咯，可能我慣咗係黑色咧，就好明顯你畫咗啦。咁但係你如果用紅色或者我唔知道青色咁樣啦， 咁講起睫毛有少少技巧教大家，點解你搽完下面即係睫毛搽完啦，你搽唔搽面嗰層？我考下你啦，呢、這個 面嗰層即係我搽完，我由下向上咁樣就叫底嗰層。 係啦， 我唔會啊。 點解呢？ 因為我覺得唔係已經搽咗啦咩？ 咁其實有啲人會覺得係會太重咧，係會跌咗落嚟嘅，即係驚個睫毛唔夠翹。 哦，係啊，呢、這個都 係。咁但係點解有啲人會搽埋上面呢？因為有啲歐洲外國人咧，你發覺個睫毛唔係黑色嘅。 哦。 咁你搽完下面黑色嘅時候，你發覺啲上面點解金色嘅？咁所以佢就要搽埋啦。所以其實好多書籍啊，或者一啲教學咧，都話點解有時要搽埋兩邊？但係我哋亞洲人咧，其實係比較偏深色嘅睫毛咧，其實都唔需要搽上面都可以。咁啊，頭先講到話一啲彩色嘅睫毛點樣用呢？其實我自己建議啫。如果假設你唔想咁誇張嘅話咧，你試下可以黑色之後咧，喺個末端度搽少少鮮色啲嘅睫毛液，即係例如粉紅色啊，或者綠色、藍色，搽喺末端嘅位置，咁有少少感覺同你個妝容成翻一個配襯。即係假設你係搽一啲藍色嘅眼影， 係 咁你可以搽翻少少藍色嘅。睫毛型 喺前面， 喺个末端，睫毛嘅末端少少就可以啦。假设因为如果你成个都系蓝色咧，你发觉好夸张。 哦，都系。 即系几万圣节啊咁样，你好夸张噶嘛。咁啊，所以我自己建议咧，因为始终彩度太高嘅彩妆咧，出街系比较突啲嘅，惊嘅。咁、可能有啲 party 啊，有啲活动啊，或者朋友嘅生日活动啊，或者嚟紧一啲可能万圣节啊，唔同嘅节日嘅活动，我觉得可以化啲特别嘅妆容咯。 头先讲到话系搽喺末端啦，咁、但系我使唔使都系要搽一阵睫毛嘅打底先咧？如果唔系佢唔翘。 你打底意思系透明定系？ 可能黑色。 你搽黑色先，即系末端搽少少彩色嘅，你发觉精神特别啲咯，感觉上。 我其实即系话系 冇咁沉闷咯，个妆 系唔系都最好要搽多一阵唔黑色？ 因为你日日都系眼线黑色眼线黑色睫毛，好好闷噶嘛。所以今年我觉得打破沉闷 系 开心嘅呢样嘢。 系，我觉得今年开心啲嘅，即系往几年咧，成日都见到系啲咩黑色啊、 大地色啊、红唇啊、秋冬永远都系咁样。 系，我望到就啊好闷啊。 今年系特别啲嘅真系。 今年系真系可以多啲，系咪叫糖果色系咧？ 糖果色由夏天開始已經興起嘅，係啦，今年嘅夏天開始興起，咁承接翻去秋冬咯。 O K， 咁但係秋冬就可能個色彩度係再深色少少先， 應該話暗啲咯，個彩度冇咁誇張咯。 哦， 係啦，冇咁鮮色咯，應該啲嘢。 咁又係，你著衫通常都再深色啲噶嘛。係 啦， 咁如果係咁，我件衫襯咩好咧？你覺得？ 我自己建議啦，因為你已經個妝容咁 colourful 咧，假設。你的衫都可以 colourful 嘅，即係我覺得你可以配一啲你藍色、綠色眼影，咁你可以配翻藍色、綠色嘅衫，冇乜所謂。但係咧，我覺得個 layer 唔好咁誇張，係、啦。即係如果假設你成身都係 lace 碎花，好誇張嘅，你個妝咁誇張，其實好似唔係咁好咯。 係， 太過浮誇。 即係呢種色彩係太濃嘅，就唔好咁多 layer 啦。 咁多層次感嘅衫，即係可能啲碎花啊、啲皺摺咁樣太多就唔係咁好睇啦。 咁歌德色呢一種都係黑白咁樣， 都係黑色為主，深色為主咯。 係咯，嗰啲就反而 layer 多少少都 OK 啊，係嘛？ 因為好型格成個妝。 係啊，其實係啊，我其實我都知道我自己係幾格。 我覺得你好配歌德色。 係啊。 个个都咁讲， 成个感觉， 好多人都咁讲，系啊。但系我唔知道，我成日睇风水师都话咧，唔好着咁多咁沉嘅色。 咁妆咧，佢冇讲个妆。 个妆都话 colorful 啲，开心啲咁样，就话桃花运劲啲咁样。所以我就谂住转态，变翻呢一个色彩， 变翻 colorful 啲。今年秋冬啱啊，应该 系啊。其实就算咁系啱咯，今年系啱晒我，一边就适合我。 咁下次见你要化一个夸张啲嘅颜色。 我有啲驚，你好炒牌咁嘅。好，咁我哋咧今日唔該曬阿東先，我哋知道咗咧秋冬係有啲咩潮流，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啦。 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9嘅早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都已经喺度啦，咁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都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好开心啊，虽然今日系红假，我哋依然要翻工，但系我哋都会陪住大家一齐放假，都系有开心嘅心情， 成日都话噶啦，做晨光嘅主持咧，放红一嘅时候都。翻工啊？點解又特別開心呢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叫做新嘅聽眾啊，即係可能有啲平時咧就冇聽晨光嘅， 放假就聽啦。 係啦，放假咁啊，今日咁啱又開咗心機喎，咁啊就係我哋嗰啲叫咩新嘅客仔，系啦，咁所以又有好多人陪住我哋啦， 我哋嘅特别朋友啊， 冇错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咁交通组啊，因为红一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暂时要休息一下啦。咁但系咧都揾咗一啲咧就系交通方面嘅消息嘅。咁除咗出边咧就大致上啊个交通情况咧都系几好之外啦，咁亦都可以有啲嘅情况就其实咧嚟紧嘅时间啦，咁都已经开始咗噶啦，9月30号开始都有啲咧就系关于重阳。环节啊，柴湾特别交通及运输嘅安排嘅，咁系啦，咁呢个咧都有相当之多添噶吓，咁啊喺嗰边，因为可能即系节日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嘅，咁啊柴湾嗰边可能有啲改道啊吓，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可能大家之前咧都有留意到咧，就系接获呢个内地铁路嘅部门通报啊，咁啊话到咧就系10月11号开始啊，来往香港、西九龙以及咧内地部分长途列车行车时间表嘅票务系统咧，咁啊已经完成呢个调整啦，已经完成调整啦，咁啊，而家開始咧就逐步恢復翻啦，發售呢一個嘅車票嘅。咁啊，而短途列車車票預售服務咧就會維持暫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為止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如果係諗住有啲嚟緊嘅時候啊，咁啊坐高鐵去地方嘅話咧，咁啊亦都留意住到底你要嗰班車屬於短途啊定係長途咧？咁啊喺呢個車票服務啊，售賣方面咧，係咪正常咧？咁最好先了解咗，咁啊，然後咧，確定自己係可以買到車飛，跟住先至咧就開始你嗰個嘅旅程，咁就會好啲啦。 係，咁就安全啲咯。 係啊，咁啊，其實呢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夜繽紛啊嘛，咁都有好多咧就係重點嘅優惠嘅。係，呢啲優惠咧，咁之前喺節目入邊都講過啦。咁啊，其實除咗呢啲優惠之外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交通工具啦，佢哋亦都係因應住呢一個嘅叫做夜繽紛嘅活動咧，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服務時間咧，亦都係延長咗或者係有所改變嘅。係，咁我覺得咧都幾好啊。 系啊， 如果唔系你夜晚去玩搭咩车？ 系啊，冇车翻屋企。因为我呢几日咧都出去食中秋节饭啦，咁跟住我都唔敢揸车，我都尽量咧就同大家一齐系坐下港铁啊，坐下巴士啊。 寻日更加要坐港铁啦，亦都坐巴士啦。 系啊系啊，咁我见到咧，其实寻日啊吓，天星小轮咧即系来往尖沙咀同湾仔咧，即系大家都出现长龙喎。 系啊， 大家都喺度等搭船。 系啊，点解等搭船？点解等搭巴士呢啲咧？咁啊都有原因嘅。系啦，咁啊除咗就系因为。 即係喜歡搭之外啦，免費一個好大隱憂嚟嘅，係啊。咁我自己都即係響應住啊，咁啊要大家出去消費，咁所以咧就扶老攜幼咁樣啦，啊都未扶老住，啊攜幼，咁啊攜幼咧就帶埋兩個小朋友屋企人啊咁樣咧，就一齊咧就喺出邊咧就乘坐呢個交通工具，因為要俾即係小朋友咧就係、是。感受一下咧，啊，原來有咁多嘅政策可以令到你免費嘅喎，係 啊， 係啊，咁佢都覺得開心，佢仲特登咧就其實翻屋企嗰程咧，我就選擇咗俾錢嘅小巴嘅，咁佢係扁嘴喎，因為佢話點解咧？點解要明明有免費巴士坐，做咩要坐小巴啊？咁樣，咁我就同佢講，因為我想快啲翻去，因為我買啲海鮮，咁我話我唔想坐巴士熬咁耐，跟住喺個路邊嗰度行咁耐先翻到屋企，你小巴入村啊嘛。 Okay, 对住个扁嘴喎， 点解？ 跟住仲有嘴藐藐又同我讲，咪系咯，要俾钱噶嘛。哇，真系人世鬼大啊！啲 老积啊， 离晒谱啊！我咪同佢讲咯，都系我俾钱嘅啫，坐啦你，岂有此理啊！ 唔系，可能佢系想搭下巴士咧， 佢系想搭巴士嘅，咁但系我哋其实因为寻日都有去尖沙咀嘛，咁、尖沙咀咧就翻大埔嗰程咧，其实我哋已经坐咗巴士噶啦，即系佢都已经享受，同埋亦都特登去咗坐港铁唔同嘅站嗰度咧，就俾佢即系。开下眼界，系啦，即系去下啲新嘅 shopping mall 咁样，哇，新落成喎呢、這个，哇，好靓咁啊，亦都喺港铁站嗰度一出就到啦，咁所以亦都方便嘅，咁啊咪周围搭车去玩啊，大人要俾钱嘅吓， 系寻 日大人要俾钱， 小朋 友 就 唔使钱啦。 其实去搭港铁咧，即系带小朋友周围去都系唔错噶，特别咧而家 好方便咯， 系同埋唔同站都好靓啊。我以前中学嘅时候曾经同我一个同学咧一齐系游走晒每一个站，然之后要影相咯，去到嗰个站 度。不过以前都有。做过类似嘅嘢， 系咪啊？我都好青春 嘅，系啊！年轻嘅时候无聊嘢呢啲就系、是，通常无聊嘢就等于青春。 唔系而家咧就可以揾下有冇见到我哋啦。 吓， 系啊！我搭港铁都有揾到啊，喺呢一个嘅乐富地铁站都见到大家。 哦，你见到啊？ 系啊，喺乐富地铁站见到我哋。 咁你点啊？停低影啊？即系揿停嗰个紧急停车嗰个冇啊嘛？ 因为我见到嗰个咧系搭紧扶手电梯嘅， 系 咁，所以咧我都唔敢停低影，咁就拍片咁样咯。喺美孚嗰边咧就见到天怡咁样。 哦，美孚见天，我以为美孚又见到我哋添。 美孚见唔到我哋，可能有啲窿窿罅罅，我未揾到嘅咁样，大家都可以揾下我哋啊。 系啦，咁啊都可以揾下我哋啊吓，咁啊都系嘅，咁啊呢一个嘅叫做免费乘车日咧，寻日都听到好多市民嗰啲心声啊，佢哋就话到，其实系梗系开心啦，梗系正啦。我一日唔够咯， 唔系我听到有市民就讲话，小朋友免费 OK 嘅，不过大人都免费埋就好咯。 系啊系啊系，小朋友本身都 价咯， 小朋友本身都平，系啦，咁所以你免咗佢咧，我觉得即系OK 嘅，大人本身贵啊。咁如果你能夠譬如減一半我咯都好， 半價都好，我都開心啊！ 我唔敢奢望就係話有咩全面咁樣，咁人哋都要揾食嘅，即係譬如港鐵巴士都要揾食嘅，係啦，咁啊梗係半價啊嘛， 減少少。 系啦，政府又补贴下咁样，咁啊 happy happy， 系啦，今日最好啦，咁啊都几好嘅，咁啊有咁多呢啲嘅活动，咁如果你话而家夜消费啦，咁啊嚟紧仲有啲咩日子咧？咁啊当然，譬如有啲主题乐园，仲有啲特别嘅活动啦，即系临近万圣节嘅时间，香港两个主题乐园亦都有， 系啊，都有嘢玩啊，今年都 有夜晚俾你玩嘅嘢啊，咁样，咁系啦，咁啊嗰啲 VR 鬼槽嗰啲嘢啦吓，好啦，咁啊仲有啲譬如系亦都开咗好多唔同嘅叫做嚟紧啊吓，月尾嘅时间亦都会有美酒佳肴啦，咁亦都系会喺夜晚嗰度举行啦，咁更加咧喺嚟紧嘅时间啊，亦都即系等紧啦。呢个咧就系香港缤纷冬日巡礼，系啦。咁虽然咧嗰啲冬日巡礼就唔系话成日都系好冻嘅时候，咁但系。都叫冬天，系啦，个名字都叫冬日巡礼。 喺个十二月嘅里面，都系属于冬季。 系啊，而家嗰啲好难讲嘅啲天气。 系啊， 你见美洲嗰边喺纽约嗰啲，即系落雨落到嘘声咁样，啲极端天气啊，可能你会发觉可能冬天好似唔系好冻，但系一冻嘅时间咧就会好冻啦。通常都系咁噶啦，系啊。 杀你个措手不及， 系啊，容易杀你个措手不及啊！吓，好啦，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啊，咁啊，交通方面咧，同各位听众讲住咁多先，望一望啊，详细嘅天气预测啦，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啊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噶，所以见到今日其实都系热噶吓。今日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持续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嗱，本周后期。 期天气咧就渐转唔稳定啦，会唔会有啲热带气旋影响咧？大家留意住啦。而家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9%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要留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啱啱過咗去咧，就係中秋節啦。咁今日咧，當然要請我哋嘅嘉賓咧，就有啊自在社創辦人咧，周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中秋節有冇食咗好多嚿月餅啊？有冇肥咗啊？ 有啊，食到好飽啊！好多謝你，祝福大家人月兩圓，中秋快樂。 係啊，咁啊，適逢中秋節啦，雖然過咗幾日，咁但係都好想同周博士去講下呢一個嘅，因為上一集咧就講點樣和好啦。咁啊，和好就係一個圓咧，就係最好噶啦。咁冇缺嘅，冇缺嘅一分咧就系最好噶啦。咁点样内循环和好咧，都好关事，就系嗰啲内在小孩就关于嗰啲童年创伤事。一家人能够坐埋一起，赏下月，食下月饼，固然即系开心啦。但系更加多咧，就系老死不相往来啦。啊，甚或乎有啲移民咗啦，即系外在嘅环境不能再一起赏月，内在嘅环境老死不相往来，可能好嬲阿爸一啲嘢噶。好嬲阿媽一啲嘢，可能你阿爸阿媽又好嬲你一啲嘢嘅，根本係冇辦法可以連結埋一齊嘅。咁但係適逢呢啲佳節，有陣時都會正所謂佳節係倍思親啦，點都有啲惦念，點都有啲掛念嘅。咁但係即係細個嘅時候，可能即係阿爸鬧過你一句，或者近呢幾個月又有啲嘈吵，跟住唉連中秋飯都唔食啦咁樣。跟我身邊有啲朋友係比比皆是嘅呢一樣嘢，咁啊華山博士多唔多呢啲 case 咧？我想問你， 其實都啊，特別依幾年個社會嘅各種嘅衝突啦，或者情況啦，令到好多人我都聽好多咧，就連春即係新年啊、中秋啊，都唔會再一齊食飯嘅啦。即係去到呢一個地步，其實好傷。所以我哋真係要學。所以阿歐你講得好好啊。我最基本就當然係送上祝福啊，送上關心啦。同時，如果去到真係收穫咧，我哋真係要學一啲有效嘅工具。係 啊，我哋今日片面啲、簡單啲講先啦。譬如你中秋嗰餐飯啦，真係通常可能當阿大哥同阿爹哋媽咪就唔咬言嘅，因為可能過去嗰幾年想法理念唔同咁啊，冇坐埋食飯好啦。咁啊，依家時間都過咗去好幾年啦，咁啊好啦，咁啊做細妹嘅拉到一餐飯啦。咁呢啲話有陣時食飯呢啲話題咧，又好容易躁動到大家一啲嘅叫情緒啊，或者觀點啊，以至想法啊，以至自己一啲主觀嘅覺得人哋應該點點點啊咁樣。喂，其實食飯本為樂事，但好多時咧食到一半嘈交收場，有時候我哋睇啲大台啲電視劇都咁，唔食啦，我走啦，咁樣啪咁樣擺低筷子，好啦，咁好有畫面，好有情景啊！即刻，華山博士，其實食飯有啲咩話題可以輕鬆講下，又能夠傳達到個愛意同埋關心咧嚇？ 方法好多嘅，我講幾個層次咧，似乎個關係，似乎個當成嘅信心啦。譬如依度阿歐講就係個細妹啦，大哥同父母反咗面，因为政见唔同，已经好少一齐啦。而家终于食饭啦。如果我系细妹，我会点做呢？我首先会分别同父母同大哥都发个信息先嘅，我会发个信息先嘅。我会讲，我即系发信息当然唔一样啦。譬如大哥，我就同佢讲，大哥，我明白你几年都好难受，父母都好排斥你，好针对你，我感受到你都唔容易。同时，大家都系一家人。今晚難得，喺聽晚我哋就食飯啦。我渴望我哋都能夠一齊，大家互相關心身體健康，等大家父母都收到一份祝福同埋愛。你覺得點啊，大哥咁樣？即係首先打定底先，我哋即係關心大家身體健康，得唔得？咁然後對住父母，這個細妹又講啫，爸爸媽媽感受你都辛苦都唔容易啦。大哥咧確實有佢好暴躁、好暴烈嘅部分，同埋大家都一家人。其實大家都不容易，大家呢都很渴望可以一家人一起的，難得我們明晚吃飯，不如我們大家都開開心心，即是用一個即打定底， 真的要打個底。我就這樣聽周博士這樣說，我非常非常認同啊。即既然你都搞得這個飯局，都想大家和好，即可能阿妹又好阿哥又好，真的要付出少少，我真心 沒錯。第一打底，第二呢，阿妹一定要第一個到， 一定要第一個對，確保不會在他出現之前呢，大哥和媽媽爸爸已經到了，已經開拖反了面，已經走了，已經拍台了，翻飯局已經出現的時候已經取消了，即是杜絕了這種最惡劣的可能性先。啊、所以阿妹要第一個到，然後去到一見到他們雙方都出現的時候呢，一定要首先要搶麥，即是決定那個 agenda 那個議程、那個話題，那時候一個最簡單又最輕鬆最容易有共識的話題開始，就一定是身體健康， 是或者飲飲食食啦、啊。 身體健康就最好，就係飲飲食食就都好，但飲飲食食就抽離啲。 哦，抽離啲。 身體健康就有關心啦，嗰種愛就開始表達到啦。就所以點咧？譬如睇下邊個最耐冇見，譬如大哥，譬如一見到佢，譬如已經兩年冇見啦。假設如果我係細妹，爸爸媽媽當阿佢同阿爸媽係反曬面冇計傾噶啦嚇，當年係互相即係粗口出埋咁滯噶啦，去到呢個地步噶啦。咁我一坐低，喂大哥坐低，喂你條腰一定要好具體，就唔好好抽象咁，你覺得點啊？咁佢 OK 啊，都係咁啊，咪冇嘢講。咦，你腰痛咧，而家好翻未啊，哥哥咁樣點點點。然後講完一句就講，哎呀媽好叻仔，就主動講啦。就主動講阿媽嘅情況啦，阿媽咧雖然咧係舊年扭親啊，但阿媽好乖啊，做運動啊，做物理治療啊，而家阿媽行得好好啊，阿媽你最近行成點啊？咁確保三個人，譬如依個情況啊，大哥、爸爸媽媽三個 party 都覺得被尊重，都覺得公平， 嗯， 唔會淨係偏幫邊個， 係 創造一個簡單嘅機會，三個都有發言權。咁講到你盡量可以去讚嘅，講到阿媽病嘅時候，其實老豆最抵讚，老豆專登咧早啲翻工翻屋企咧，就陪阿媽落街去公園玩。哇，老豆真係好抵錫啊！老豆其實辛唔辛苦啊？你咁樣，即係由一啲最具體係正向出發點，佢哋能夠讚到、欣賞到嘅開始。咁由呢啲話題講講下，你冇理由忽然話你點睇政府啊？ 係啊， 黃絲藍絲啊，你冇可能噶嘛？呢件事係得唔得？ 冇錯， 係啊，即係冇可能轉到一啲有爭議性噶嘛？而家俄羅斯打你係中美貿易談判，你點啊？即係呢個不可能出現嘅話題嚟嘅。咁所以一路咧，如果我哋想家人收和，嗰、那個收即係嗰個一定要有人做主動，嗰、那個主動要學識基本技巧，唔好等佢哋講嘢。我主動創造話題，而創造一個最安全的，而嗰個好容易變咗温馨的關心的、就是關心啊，或者即係身體點啊，等等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我估大家不係好識表達咯，即係一路聽華山博士咁樣，其實好實戰的，即係主持人用呢、這、一個食一餐飯呢、這個，好多人餐飯都食唔到落去啊，就已經拍台走咗啦，即係唔係淨係 focus 話政見啦，即係講真，即係大家一家人即係相見好同住難，可能都有啲傷口或者有啲言語上之前可能互相攻擊嘅，互相折磨對方嘅。咁但係食一餐飯點樣可以和和氣氣咁樣慢慢修補翻嘅關係或者建立翻咧？其實周博士頭先講嘅句好具體嘅，好 practical 嘅，所以我都覺得大家可以跟住做咯。如果有呢一方面嘅情況啦，要解決呢啲問題啊，家庭問題嘅話，真係可以朝住呢啲阿周博士講嘅方向去做，我都覺得， 係噶，我其實可以提好多好引導式、好正向、好生活化，佢一定講到嘅，就算佢平時係啞嘅，反曬面已經唔想講嘢噶啦，一問到你，大哥你最近仲有冇宵夜啊？咦，你佢見到佢 fit 咗，你而家最近有冇驗身啊？最近即係一啲好容易講到，咦，你仲有冇打籃球啊？而家，講起你好中意籃球嘅，即係一啲佢有興趣嘅，即係佢容易講到嘅。而嗰樣嘢唔係淨係佢一個人，即係關乎大家身體健康嗰類嘅話題咧，就容易引發，一路引發佢自然咁去嘅。如果再升咧啦，嗱，如果依個基本表面功啊，基本功如果 OK 啦，喺身體健康 OK 咧，就可以去多啲啦。咦，大哥啊，阿仔最近點啊？阿仔嗰陣時成績好似麻麻地喎，佢而家去讀中學未啊？一講仔女就好多嘢講， 係啊， 就好容易講啦。得唔得 啊？ 就可以講，而講講下就唔好俾阿大哥講曬，就講咦媽咪啊，舅父咧，舅父最近咧又話有病喎，舅父好似哎呀搞到一鍋粥喎，佢阿舅父最近點啊？等阿媽可以瞓下，係啊，細佬啊點點點啊，即係阿媽咪細佬啊嚇，即係。等佢各人都可以講一啲佢哋真係關嗱，依、這個要做 research 噶，備一備貨噶，老細唔該，唔係衝口。 明白。 諗定曬一啲話題，係每個人一聽到咧，佢都願意講，樂意講。而嗰樣嘢係大家都會有少少關心，有少少好奇。其實都係講緊家庭嘅愛 但大家唔需要讲我爱你唔爱你，因为讲唔到噶啦。老实讲，去到呢个阶段咧，但系透过咁咧就能够破冰，就能够收获。 嗯，明白。 得唔得？呢啲系一啲好简单嘅方式。 好啊，好啊。 咁 OK 啊，阿 O 你觉得点啊？ 我完全都系受教嘅，虽然我屋企同爹哋妈咪关系咧都不太差嘅，都起码即系过时过节我都要月饼啊、食饭啊、摆低家用啊，呢啲都系基本嘢嘅。不过真嘅有阵时尤其是男仔咧，就唔能够咁赤裸咁样表达嗰个关心咯。同埋我好认同周博士讲一句啊，就系咧，你有阵时做呢 program host 咧，就好似做节目咁样噶，要派下牌、分下牌噶，唔好俾人垄断发言噶。一个讲得咁上下，又要关心下另一个噶。啊，如果净系阿妈同阿爸都系噶，你净系关心阿妈咧，爸爸又唔高兴噶。系你要问下近排爸爸点咧，咁佢又会调气又锯翻咯，即系意思。 呢个好重要啊，多谢阿 O 提翻啦。公平公正，特别我哋做医行咧，好重要。我做好多夫妻治疗啊，嗌交咧，要确保双方同样地觉得被尊重。如果唔系会呷醋妒忌噶。周博士，点解你净系关心佢嘅？点解你唔问我感受嘅？ 系 可以反面嘅，唔系讲笑嘅。 明白。 嗱，我最后讲多一招啊，好简单一招。嗱、啊，如果顺利啊，我讲紧正话，如果几招都顺利，最后就可以真系圆满破冰啦，就唔系净系感受啦，变成一个持续嘅行动啦。 嗯。 就系、是、譬如讲譬如讲大哥个仔咁先。哎呀，大哥，我真系想持续关心啊，不如咁啊，我哋开翻个 WhatsApp 群组啊，你间中可以讲几句啊，好嘛？你嘅电话几多少 ？at 你入去啊，令到有一个持续有效的平台，令到一家人可以收获。而如果一开了 WhatsApp 群组，这个假设是阿妹啊，即是很想收获那个呢，谨记每日 send 一个够的，一个那些很简单坊间很多很正向的 post 啊，关于家人收获啊，怎样有效沟通啊，那些东西 send 出来，然后问一后一两句，怎样啊，关心你啊，多谢你啊，每日或者主动分享一件开心的事，这个很简单，个妹去分享的。今日好开心啊，今日老板赞我叻女啊，话做得好啊，哎呀多谢大家咁样。即係你冇理由听人咁开心你就喺度放负㗎嘛。喺度一面喷人㗎嘛。咁呢啲都系一啲简单有效嘅方式，我哋好踏实一步一步令到一个已经好冷漠已经唔沟通唔懂得沟通嘅家庭呢慢慢破冰。然后我哋再學習一啲有效嘅沟通方法，家人一起收获。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明白晒啦，咁啊，大家一齐逐啲逐啲学习啦。主持人都喺度跟阿周博士，每个礼拜一咧就学下嘢嘅咁样。今日早上咧，多谢周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 好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相隔五年的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再次在维港上空绽放。警方说有超过43万人次在维港两岸观赏。维港海面有3艘等船和6艘小浮船在海面接连发放一共31,888枚的烟花，现场的市民不断欢呼。在尖沙咀海旁观赏烟花的市民说，相隔上次看烟花已经很久，形容烟花很漂，即使等了几个钟都值得。亦都有小朋友说，趁假期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烟花，加上现场有音乐配合，觉得好热闹同开心。有嚟自内地嘅旅客就话，第一次欣赏大型烟花汇演。嚟香港玩两日一夜嘅游客话，观赏烟花之后会继续消费，认为活动喺节日举行，令到大家团聚，自然会大旺消费。西班牙东南部城市穆尔西亚一间夜总会发生火警，至少13人死亡。事发喺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6点。位于穆尔西亚市郊亚塔拉亚斯一间夜总会起火之后，波及两间相邻的夜总会。网上片段显示，建筑物被烈火焚烧，浓烟从窗门涌出。紧急服务部门在现场寻找失踪人士，警告死亡人数可能增加。西班牙传媒报道，事发嗰阵唔少人正系参加生日派对。起火的夜总会损毁严重，部分屋顶倒冧。当局调查起火原因。市长宣布全市为死者哀悼3日，穆尔西亚市政厅外下半旗致哀。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够容许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拜登较早时候签署一项为期45日的短期开支法案，暂时避免联邦政府停摆。这项法案并不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参议院两党高级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是打算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确保美国政府继续向基辅提供支持。自俄罗斯去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大约460亿美元军事援助，拜登已经请求另外240亿美元进一步援助，但遭到强硬派的共和党人反对。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话你知，你有冇环保袋借俾我用啊？ 有，但系呢个唔系普通嘅环保袋，佢叫乐肯袋。 乐肯袋？我未听过，等我上网睇下系咩嚟先。 乐肯袋系印尼巴布亚中部地区被广泛使用，佢嘅携带方法咧好特别，当地人咧会将佢挂喺头顶，可以用嚟装嘢，仲可以用嚟孭小朋友添噶。 咁得意，我睇到资料就话，当地人会将树枝、树皮切好，然后用热水浸泡，剩余嘅木纤维晒干之后，就会被搓成绳，然后就可以用嚟织成网状嘅乐肯袋。 印尼巴布亚省嘅女性细细个咧就要学识织乐肯袋，因为喺以前识得整乐肯袋系一位女性成年嘅标志。 制作乐肯袋嘅过程都好有技巧、哦，织一个至少需要3星期。加上依家越嚟越少人学整呢种传统手艺，有机会失传。 所以喺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乐肯袋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呢、這个乐肯袋就系我印尼姐姐送俾我噶，你用完一定要俾翻我、哦。 放心，一定会。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二场了，今次有什么嘉宾先？ 波成，这位见到他就想起三个字， Good Vibes Only、啊。 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完结，All right，差的根本不想过年。 骚动音乐 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二场将会有 Chloe 黄君仪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十月七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7啊，国庆之后嘅10月2号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热啦啦已经现正生效啦。咁啊，如果你系球迷咧，亦都系香港队嘅球迷咧，恭喜你啊！亦都再次恭喜香港队缔造历史啊！ 香港啊，真系厉害啊！即系今次呢一个嘅历史性嘅入咗四强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喺亚运嗰度啊，喂，强队嚟嘅对手系。 系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同小白去倾嘅时候咧，都话啊，伊朗咧，呢一关都有啲难过啦。咁再加上中场嘅阿 Fago 咧，冇踢啦，咁好似个中场扫荡都争啲，但系咧。真係啊！報章啦，我睇咗八份報章都用爆冷去形容啦。咁唔能夠講話唔係爆冷嘅，但係咧，亦都睇到咧一班香港隊嘅球員咧左飛右撲啊，簡直咧係出盡自己最叻嘅一啲技巧咧，去令到啊伊朗咧。唔再入到波啦，因为我哋入咗一球啦，即係潘佩軒入咗一球，一人再有时间讲下潘佩軒呢个球员啦。咁潘佩軒入嗰球波呢，嘩，我直情呢食下饭呢係震撼㗎。 係喷就真啲 啦。我记得呢佢係大概8:45到啦嗰啲时间。 佢下半场之后㗎嘛。 咁至于屋企人呢都諗住转台睇烟花㗎啦。即係因为佢哋想睇㗎嘛。咁我都但我一路系睇住香港队㗎睇咗好耐㗎啦。咁偶尔撳过去睇下国家队啦咁样。咁跟住呢一路睇嘅时候跟住嘩入波啊。跟住我几唔想睇烟花。系千万般唔想睇烟花，我想讲系 冇办法啦，即系都要嘴死啊，或者 诶，跟住咧转翻去睇烟花，睇一阵烟花，咁一阵先再讲烟花啦，系 开个手机出嚟睇咯， 系啊， 唯有就系咁啦， 系啦，开几个 mon 出嚟， 开几个 mon 出嚟，大家慢慢欣赏啦。不过咧呢场波真系犀利，我睇到有啲报道咧，我自己个心入边咧，其实我都几 touching 嘅，佢意思就系话咧，可以感觉得到香港球员嗰个拼劲嘅心咧，那个决心咧，系去到边咧？其实以前咧，我哋即系港队好容易，即系譬如一输嘅时候咧，传媒都会用衰败游泳去到形容嘅。 系， 自从我记得唔知系咪以前阿和仔亦都讲过一句说话，就是、我唔好成日用衰败游泳形容我哋踢输咗就输咗啦。 系， 嗰句说话咧，系令到我觉得好直接啊！即系佢哋都系作为球员系一个好有担当嘅球员啊！佢哋唔系要人哋去到即系譬如同情咁样，佢哋唔系，佢哋真系赢，佢哋系好想赢，佢想香港人一齐咧，即系企喺球队嗰度，大家一齐呐喊助威，佢哋赢，唔系净系想衰败游泳。呢、這个咧，我觉得系好有直接了当嘅一个热血嚟嘅。 冇错，亦都我自己好中意呢4-5年改革之后嘅港队啦。你好耐都听过，旧时你睇开波，你一定觉得香港踢咩咧？稳手突击。每一场咧，稳手突击。个部署咧，稳手突击。 系啊，由我哋细个到而家，都好容易听到。 每一场都系稳手突击，每一场都系踢一个战术。 有冇 冇变？完全冇变化。你对强队又稳手突击，对弱队都系稳手突击。嚟。真係，我真係聽過。 其實我好想講都要主動出擊㗎。 我舊時細個咧，即係都好喜歡足球運動啦。即係講緊10多歲嘅時候咧，我都問過教踢波個阿 Sir 啊，其實我哋港隊咧踢弱隊咧，點解即係冇話踢弱隊，踢啲冇咁勁嘅球隊啦。你都要揀穩手突擊，點解嘅？跟住咧嗰陣時咧，啲教練嘅説法就係、是：，上半場摸下對方個底細，睇下點樣先。咁你咪用咗个上半嗱，依家人大咗嗱，大家讨论咧，理性讨论 啦。理性讨论就有 data 噶嘛，呢个世界 系咯，你可以睇大噶嘛， 系咯， 你可以睇 video 噶嘛，即系当年可以睇 VHS 啊， 可以睇。咁我就喺度谂啦，你用咗个上半场我嚟揣摩， 咁你上半场咪嘥咗咯？个四十五分钟 系噶， 再加上你香港队嘅体能一定冇其他国家咁好。讲真嘅，你香港球员有好多时候早嗰十年成日都系输体能噶嘛。老实讲一句，即系跑得唔够人哋快啊，或者人哋嘅训练模式系个体能至上啊。即系你见啲 佢高都唔近， 你见啲南韩球员啊、日本球员好跑得噶， 系啊， 好壮得， 同埋好搏命噶。譬如南韩球员，你讲得啱噶，即系太极虎最出名嘅就系咩咧？唔攰啊嘛。 我以为太极虎最出名系人心鸡啊，保住条气，所以你睇佢啲气特别好嘅咁样，唔系呢个纯粹讲笑啦咁样。咁啊，入咗去啦，有机会就系对日本队啦，今次咁跻身四强。嗱，四强咧有铜牌赛嘅，咁所以咧香港代表队咧有机会踢多两场波嘅。 系 咁嗱，攞唔到金牌唔紧要，可以攞铜牌啦。咁总之无论如何，其实入咗嚟咧，有啲叫做足球评述都话，我哋攞咗一个无形嘅奖牌噶啦。 系，因为呢已经系历史性嘅一刻啦。咁啊，亦都系亚运入边成绩最好噶啦。咁当然啦，我谂入到入去四强嘅时候咧，球员自己都系净系谂嗰句，我唔系净系想攞第四噶啦。 系啊，系啊。 喂，不过咧已经稳待咗第四噶啦，而家 我系好开心嘅，但系都要配一个冷水，因为咧入球功臣咧潘佩轩咧好似文树冇得踢啊，因为两黄一红啦，下场停赛，咁啊潘佩轩都值得讲嘅。如果你细个咧有睇开本地波咧，啊佢咧就系、是叫做潘文俊个仔嚟嘅，咁、潘文俊同埋佢伯父潘文迪咧， 系 哇成个足球世家嚟噶嘛，家族 潘氏一家， 我细个都睇阿迪啊潘文迪踢波啦，哇好。好好喎、啊，嗱我成日话咧，即系因为阿迪咧又喺大台嗰度做体育评述噶嘛、啊。如果琴日场波唔系顺文啊，即系刘顺文去讲咧，系、阿迪去讲咧，即系你谂下你嘅伯父去讲一个侄仔，应该系侄仔啦，我唔记得 咗。 你嘅侄仔为香港队入波而缔造历史，入咗四强 噶， 唉喊出嚟啦，系咁啊！即系小白，如果你有个侄仔， 家入后啦。 系啊，你有个侄仔或者我有个侄仔系踢香港队而见证住佢为到香港足球代表队出一分力咧。 系咯、 哇！其实 直头入咗波就嗰场波踢完，我落街跑步庆祝 嘅。系啊，真系强劲啊！今年咧亚运好鼓舞啊！香港队呢个成绩好鼓舞啦。 好多故事啊，同埋我觉得系 除此以外嗱，10月4日就会打下一场啦。咁啊，好多朋友已经买飞去撑港队噶啦。点买飞咧？就系你去翻嗰个内地嗰旅行社最大嗰个啦。好似文雪仲有少少门票嘅，但系最紧要系你买到飞上杭州先，高铁又好，乜铁都好，飞机。又好啦，但系除咗呢一个鼓舞咧，其实许龙一咧嗰、那个高尔夫球个金牌咧，亦都系得来不易。 呢、這个犀利啊！即系佢令到香港咧，原本嗰个叫做排名咧，都喺可能慢慢跌到落下边啦。而家咧一跳就跳翻上去第八位， 咁好好噶啦， 好好啊，即系非常之好、啊。 即系奖牌榜啊， 奖牌榜啊，我哋而家有六面嘅金牌啦，咁喺呢个第八位嗰度嘅。咁其实呢一位许龙一咧。佢得22岁嘅啫， 系啊，但系佢个样唔似，比较老成啲。 佢样似30几，嗱老实讲，嗱我哋唔系话要批评佢样貌，即系只不过系形容紧佢打波嘅时候咧，嗰种成熟嘅感觉已经泛滥咗喺佢嘅上面。 可能打 golf 咧晒得滞。即 系 长时间， 佢又可能比较上系豁然一达啲少少，就冇乜点样去护理自己嘅肌肤。 我又唔系好，我又唔会笑人啦。不过调翻转头咧，因为阿许龙一咧。佢其实呢个运动好运到钱，我唔会笑人咧，系咁嘅意思啊，可能有一日咧成为呢个富豪级，因为高尔夫球运动咧应该系世界上头五种咧最赚钱嘅运动嚟嘅，所以咧此子咧第时可能系非常有钱嘅一个人嚟、因为靠住打波啊赚到好多钱， 同埋佢好令到我哋即系香港人会鼓舞一样嘢就系、原来即系喺唔同嘅界别上面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后起之秀， 啱、 即系我哋成日都可以将个焦点咧放咗喺譬如。而家大家認識嘅，譬如劍擊啊，或者係游水啊，甚至乎單車。但其實大家諗下，單車冇第一人嘅話，點會有今日嘅團隊呢？ 冇錯。 如果你話游水冇第一人，點會今日嘅咁厲害呢？如果你話劍擊嘅冇個金牌嘅，我哋點會周街都係劍擊隊啊？而家 係啊，即係開拓緊個版圖咯。每樣嘢，你有冇覺得好似打緊機咁啊？ 有啊， 即係咧舊時我 譬如三國志嗰啲開版圖咁樣。 嗱，講舊時啊冇办法啦，即系主持人啊，都开始年长啦吓。旧时我哋系由风帆呢个版图开始打出嚟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 风帆嗰一格咧，跟住我哋就山神，跟住山神之后咧，我哋有呢个踩单车， 黄金宝 系啦，黄金宝 香港嘅宝 系啦，跟住再去李慧思，跟住又打剑，跟住。 乒乓波啊，李靖啊啊高麗澤係啦，咁樣乒乓孖寶，跟住啊一樣一樣咁樣慢慢咧，好似個運動版圖咧越做越好啊！依家又多埋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又有 咁啊！馬術我哋當然都係幾勁嘅，不過就嚟緊就再衝牌啦，阿何婉欣咁樣咁其他嘅球類項目，譬如咧，我一定要讚一讚女子籃球隊，其實贏咗哈薩克咧，亦都係亞運九年以來嘅首勝嚟嘅。 嗯， 即係你喺九年嘅國際賽事都冇乜點樣贏波底下咧，其實個感覺係好。好， 梗系明啦。 九年， 即 系唔系九个月。 正一样嘢就系，香港嘅足球队赢伊朗，系伊朗， 真系啊！哇，好厉害，好厉害！咁啊，绝对值得期待啦。喂，转个角度讲少少英超先啦， 要啊要啊， 讲香港队。 喂，利物浦先讲咗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输咗。 系啊， 咁啊输咗咧， 咁唔止佢输啊，曼联都输嘅，曼联都输。 但系利物浦输咧，因为点解咧？佢甚至乎连埋即系球证协会咧，佢哋英超嗰边咧都要出嚟道歉，因为话个 V A R 咧就出错。咁啊， 系啊，有一球踩人嗰脚，踩人嗰脚，原先系踩咗落波先嘅，跟住踩完落波先踩到人哋只脚，即系嗰个球员咪蓄意踩人噶嘛，因为 系啦，咁啊高普梗系闹啦，第一场波佢输咗，咁啊即系全失三分，第二就系高普都直头闹，咁你道歉有咩用咧？咪俾翻啲分我咧？又唔系重赛又成，咁嗰啲大家都知道唔会噶啦，咁啊所以变咗喺比赛之后嗰个火药味咧。都非常之强啊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另外一边嘅话，咁啊当然系热刺啦，热刺梗系开心啦，夺咗三分走咁，同埋而家热刺喺英超方面咧系争标嘅分子嚟噶，即系喺上边噶，咁如果你话系嘅话咧，咁佢哋梗系开心啦，咁呢个但系高普就要谂下计啦，因为利物浦咧就。始终都系麻麻地啊吓，咁但系麻麻地都好过曼联，系咪？曼联直头差添。 冇啦，曼联应该搞唔掂啊，因为主场都俾水晶宫咧，即系 jack 咗一球之后咧，死守底下咧搞掂咗啦吓，咁啊系球会咧自1989年。1989年即系咩年纪啊？你同我都未出世嘅年代，几廿年？1989年啊，都唔讲得少啊！ 1989年咧，真系你谂下呢一个 系啊， 呢一队嘅曼联啊，啲成绩差得几紧要咯。我谂， 我哋出咗世咯，1989年。 我谂坦德格咧，其实最大嘅头痛一样嘢就系佢即系换咗个龙门啊。 系， 其实你见到系奥拿拿咧之后，成队球队咧系。是差晒。 是啊，讲得冇错啊。嗱头先讲返啦，系球会呢 ,1989 年以来呢首次开季七场啦，联赛呢输咗四场嘅，咁领队坦格呢咁赛后直言呢成绩系不能接受啦，咁样咁啊唔知佢接受唔到啦，咁球迷都接受唔到嘅。咁讲真嘅又唔淨止系奥拿拿踢得差嘅，咁福仔啦，即系华舒福啦，咁样都麻麻地喎。 上唔到力啊。我成日即系如果你话我赖嘅话呢，其实都系会摆喺奥拿拿。嗰度，原因就系因为譬如以前迪基亚嘅时候，你如果一对波你有个好嘅龙门，或者你后面咧个重心你不断喺度嗌住个防守应该点样布阵啊，点样 mark 人啊，咁但系而家根本上第一好似冇沟通，第二就系就算攞冇沟通，人哋远射都入嘅， 系啊，比较渣啲啊， 咁你咪变咗譬如前面华舒福嗰啲咧，你想带波你又唔敢，你又惊带得前得滞，咁你后边啊吉咗啲位出嚟，咁你又唔敢去嘅，唔敢去防守又冇用，咁啊对波就成日咁样喺度嘥晒啲气啦。 好，咁啊嗱，呢个就系英超嘅情况啦。咁不过我估大家都聚焦奥运啊，奥运咧好目不暇给啊，好多嘢睇啊吓。 亚运 系亚运，今个礼拜。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亚运嘅赛事，包括咧今日啦，咁啊中午12点咧就会有呢个香港男子篮球队咧就有寄望咧可以创造呢个奇迹嘅，咁啊因为咧只要赢咗沙特阿拉伯咧就有机会争入去八强添啦，咁啊唔知足球劲啊，篮球又可唔可以杀出重围咧？咁样咁啊今日港队嘅焦点仲有好多噶吓，咁包括咧乒乓方面咧，王振廷啦，我哋嘅港队一哥咧就会男单四强有一个。决战出现咗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咧，田径项目啦、跳水项目咧都会有嘅。咁田径队咧40/100咧会喺今日咧早上嘅9:20咧就有呢个亚运嘅比赛。咁啊，大家中意体育嘅你咧就唔好离开电视机啦呗。 在窗边一张相，得你共我，

有啲人可能係點一啲香薰啦，有啲人咧戴眼罩咁樣啦。你哋瞓覺有冇一啲特別唔同嘅癖好咧？ 瞓觉咧，基本上系眯埋只眼就即刻瞓着， 系啊， 因为太攰啦，系有小朋友， 太多需要要处理嘅事情。 我哋一齐回想一下，未有小朋友之前咧， 唔系又调翻转头，你做晨光第一线咧，你会好珍惜瞓觉嘅时间， 系啊， 所以有好多活动咧，即系都一。其实识我嘅朋友或者有阵时候有啲活动都知道，喂，十点半啊 ，O 要走噶啦，十点要走噶啦，你慢慢都会咁啊。其实小华都有啲朋友都系咁， 你点会谂到？其实譬如我同阿 O 都做晨光做咗若干年啦。以前我都系夜鬼嚟噶， 系啊 系啊，系咪？ 我都系做凌晨节目啊，小白都系啊。 唔系咯，我以前做兄弹先试过。 你谂下，依家啲活动成日都唔关小朋友事啊，你唔好赖落去啊。单单系你份工啊，已经叫你咧，哎，小白你走啦，听日第二朝要开咩？你十点好走。连我妈咪啊都同我讲啊，你听日开工啊，开早啊。 系 啊，阿亮仔早啲翻去啊。 我连妈咪都会啊。 大家明啊， 九点几啦，好走啦，要瞓觉啦。 所以睡眠对于我嚟讲好珍惜嘅，所以我哋一搭落床咧，基本上咧。冇病冇痛咧，系即刻瞓得着嘅。 咁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即系戴住耳机瞓觉噶。最近咧就山东啊，有个女仔19岁啫，佢就因为长期戴住耳机瞓觉，导致咧佢有呢个外耳道炎。其实咧有好多研究咧都话，其实戴住耳机瞓觉咧系唔系咁好噶。有阵时你可能听住收音机又好啦， 即系咪冇呼吸啊？因为个耳仔嗰度 系啦系啦，一嚟啦，二嚟咧就系因为你听住歌嘅时候咧，你可能呢一只你瞓紧觉嘅时候系慢歌。突然之間佢會播一啲好勁嘅一啲 我是憤怒咁樣， 哦係， 我是憤怒咁樣， 跟住就醒咗啦，醒 啦，唔單止醒啦，其實會好容易影響我哋嘅耳仔啊，即係會令到我哋嘅聽力咧就會受損啊，即係特別我哋而家其實我哋做radio 啦，其實我哋經常都要戴住個耳機啦， 係噶。 如果突然之間有一啲好強勁嘅噪音或者聲音咧，係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耳仔受損。咁所以其實咧喺世衛咧都有公布到有一個嘅指標俾大家嘅，其實都話大家要好好咁樣去珍惜我哋嘅耳仔啦，因為耳仔都係一個好敏感嘅器官啦。咁有三個嘅60原則嘅，究竟乜嘢係三個嘅60原則呢？首先，音量唔可以超過音量嘅60%。 係。 第二就是如果连续听时间，即是连续咁样听声音嘅话，唔好超过60分钟。 哦，好啦，好容易。 我哋晨歌4个钟喎。 唔系，我哋新闻嘅时候可以放低，系啦，播下音乐放低咁样。 我新闻都戴住 headphone 噶，要望住噶。 系啊，最后咧就系外界嘅噪音咧，唔好超过60分贝，咁样咧就系对我哋嘅耳仔系最好啦。 呢3个60系咪？ 系啦，60分贝 好易过嘅啫。 系啦。你啊，耳機尤其小白啊，有陣時我一接你個耳機， 你係咪要我講啲前輩個名啊？而家你咁樣講我， 唔緊要，仲要保護耳仔啊！ 好啊，好啊。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阿欧。 继续假期，继续假期，十月二号提提大家啦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9%， 有酷热天气警告啦，都热嘅，又热又干啦，即系今日。如果大家谂住有啲譬如户外活动嘅话咧，咁啊小心啊中暑啦吓。不过咧今个星期你话而家星期一啦，就公众假期嘛，即系变相嚟讲咧，今个星期你工作日都系二三四五嘅啫，得4日嘅啫， 系啊， 其实都扫咗。 少咗一日咯。 哦，嗱、啊，你讲少咗啱嘅，少咗一日都啱嘅，即系少咗一日公众假期都啱嘅。总之大家 happy 啦，放假 啊 ，happy 啦。 嗱、啊，谂下今日去边度玩之前咧，咁啊回想下啦，两件事啦，咁啊中秋啦，咁啊中秋我估两位拍档都会赏月啦。啊，其实今年咧个天气都几骤。 呢、个赏月咧真系要讲翻转头。点解咧？因为你当初其实睇翻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大家都谂住系会密云啊， 系啊， 会有啲雨水啊。 如果你两日啦，打唔打风？好似都打打地咁样噶嘛。 咁啊，所以即系都系谂住咧个月光系喺啲云罅嗰度见到嘅。哇，点知个月光打成晚，唔休息，佢 O T， 佢 由咧盈月啦，到中秋正日啦，到追月啦，三日都有蒲头。 佢好勤力翻工啊！你知唔知直头我即系我屋企咧就喺同屋企人啦一齐上月啦，直头睇住佢弹出嚟嗰下咧，真系哇声！哇咁大嘅，哇咁光嘅，直头有少少似嗰啲 super moon 啊！ 系啊，跟住啲朋友仔就 show off 啲手机啦。啱啱你知有啲攞咗嗰个15，又话 Pro Max， 又话成嗰啲，即刻我终于影到月亮啦！因为咧又系麻烦啦。嗱，我估直播室入边咧，大家都系用同一个牌子嘅手机啦，系咪先？我嗰部就系唔系最新型号嚟啊，小华都唔系啦， 唔系啊， 系 Vicky 都唔系啦，系啊。咁但系最新型号， 其实我哋都几节俭喎。 我自建噶， 我哋都系隔代咁样先至可能会， 你会换电话咧都需要好多时间啦、啊。 其实我觉得换电话烦嘅， 烦噶。喂，同埋咧，即系我讲多句啫，因为咧而家见到新嗰个型号咧，都几多不利嘅消息。例如有電池過熱， 又話容易咬斷。 係啊，喂，你容易咬斷嗰個真係好難搞喎、啊。 我想講話容易咬斷咧，呢個又係搞笑 嘅。真定假？你之前嗰代又話唔知幾多樓揼落去，跟住又話揾架坦克車碌過，佢又話冇事。而家佢咬斷、啊， 我估佢真係用咗 titanium 咧，係真係難搞啲，因為又夠輕啦。嗱，我估兩害取其輕啦。但係咧，個重點 我寧願穩陣啲啊咁樣。 我。但系咧，有啲朋友话换咗呢个手机咧，就我终于影到月亮啦咁样。跟住咧，有啲用 咁有其他 用 Android 系啦， 用 Android 手机嗰啲朋友仔就话：，喂、我呢一代手机咧，其实系早两代噶啦，已经影到月亮啦咁样。大家喺度比较，因为有一日去上月嘅时候都听到人哋咁样讲啦，都好搞笑嘅。我觉得听到呢啲， 而家相机得唔得咧？就系用个月光去做测试啦。 跟住咧，我就试下用自己手机影啦。唔得嘅， 唔得嘅， 鉴定嘅，系 啊。有个好啲嘅方法， 一分钱一分货。 有个好啲嘅方法可以影嗰个月光影得靓啲。如果你唔系最新嘅话啦，其实你可以事先咧就喺个电话嗰度开咗嗰个拍摄嘅功能， 系 唔系影相，拍摄嘅功能。然后一个拍摄功能嗰度你就开loop 到佢最大 ，loop 到最大之后咧，拍摄功能其实都有一个键咧，即系一个 button 咧， 系 我哋影相嘅。喺嗰度你就揿掣影相， 系 咁会个效果会靓过你就咁用相机影。 佢嗰个影相嘅方法咧就。用咗个吸光同埋缩时嗰摄影 啊，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啦，系啦，咁就会影得好啲嘅，即系开个 video 嚟影相， 系咁啊嗱，影嘅嘢咧就好多影嘅，即系你话啊影完月亮咁啊影下烟花啦， 系啊烟花要影啊， 琴日就国庆烟花汇演重现啦，咁啊根据报章报道咗43万人咧就。人潮雀跃， 一个惊人嘅人数、 有趣、当然大家有啲系食住饭啦，饮住酒啦，睇住电视机啦，就睇呢个烟花汇演啦、更加多朋友系亲身去睇啊吓！我朋友咧就即刻喺 IG 直播啦，因为佢系嗰啲特选客户咧，就有得去嗰啲咩海港嗰城嗰个停车嗰个场嗰度 睇 咁样。咁我话系真系好睇啲嘅，因为原来琴日咧，大家觉得咧呢啲睇叫烟花嘅景点啦，譬如。叫做臨時街停車場啊，嗰啲多層停車場咧、啊，嗰啲係封咗啊，好似唔俾你入去。 唔俾你行過去。 譬如你頭先啊，我頭先講尖沙咀近海嗰商場咧，咁佢嗰個叫做露天停車場嗰位咪一定睇到煙花。 係啊，嗰、那個位好係好靚嘅， 正啦。咁但係原來嗰個位都係特殊客户先入到 嘅。係啊，因為你嗰日你變咗停車場，你唔使只諗住拍上去。 我唔知啊，因為我以為可能你早少少，可能4、5點拍架車入去就搞得掂、啊。即係唔知係咪咁樣啦。咁啊， 不過 另外仲有一个平台嘅， 系咯系咯， 你都有去过嘛？ 有 另外一个平台位，嗰、那个咧就真系啲人就一定系最正噶啦， 一定 因为仲高咗噶嘛。即系譬如之前成成跳舞嗰位都系啦， 系啊，嗰个位可以，当然你可以行入去嗰个位， 嗰个位系。 就如果你话喂想一路揸住车凉住冷气咁样，咁、当然啦。我估琴日可能有啲环保处嘅哥哥会出动嘅，即系睇到你停车要熄匙啊，因为佢嚟罚你钱， 要揾翻有冇酷热天气警告先。 系啊，即系其实琴日好似夜晚， 琴日 夜晚啊，应该冇啊嘛。喂，但系咧，睇翻报道咧就系哇，国庆烟花汇演咧，琴晚九点钟就喺维多利亚上空咧就绽放啦。咁啊，唔少嘅市民咧就提早霸靓位啊，其中咧啲摄影发烧友啊，即系俗称龙友嘅朋友仔咧，阿姚先生朝头早九点钟啊。已经喺啊尖沙咀嘅海旁嗰度咧， 咁佢个位一定系最靓嗰个位啦。 哇，九点钟， 我听嗰啲都系下昼五点钟，下昼五点钟我都觉得已经好夸张噶啦。 佢系咁样讲嘅， 觉得好劲。 系佢好有趣嘅，佢话为求咧攞得最佳嘅观赏位置咧，佢特登相约朋友，琴日早上九点钟到场观察环境先，先嚟 睇西，先嚟睇西。 睇下边个位好啲先， 最后发现边一个位好，大家想唔想知啊？ 边个？ 嗰文化中心。 似啊似啊似啊似啊！ 星光大道 系啦，似有啲位。 李小龙隔篱。 差唔多。 天星码头。 唔系， 天星码头另外一次。 李小龙 系咯， 系啦，即系李小龙。 地理真系。 系啦系啦，最后咧真系揾咗靠近咧商场咧，即系 Kiss on Museum 嗰边啦，咁样即系近住呢个 海旁， 即系有架车仔美食车嗰度位嘛。 佢系咁样讲嘅，揾到一个绝世靓位咧，非常难得嘅。只要天气好，今日嘅烟花咧。我一定会认得好， 哇 好似收钱认咁，但系人哋系业余， 系我想睇咁样。 系啦，我但嗱报章冇讲佢影咗出嚟嗰张相系点样啊？我好想睇下究竟靓唔靓得过。 喂，报章 自己影嗰张先。嗱，我睇几份报章啦。其实咧，依家啲摄记咧有啲渣渣地嘅。嗱，我睇到最靓嗰份咧。就 是、 其中一份就费事开名，嗱小白攞小白攞住嗰份系最靓咯，最靓咯， 紫紫地。 我依一份咧都唔靓噶，因为你影到人头涌涌啦，但系好老实讲咧，即系我唔知系排版定系print 出嚟嗰个效果嘅问题咧，系小白嗰份系最靓噶，暂时我睇到。 我呢份咧，因为佢同时间咧，佢系影咗高中低三层嗰个烟花，咁你人咧，其实佢影到好多人嘅，但 系 佢人佢知道佢话咗俾你听。好多人咁就得啦，人嗰個比例又唔使咁多。 佢係吸引眼睛嘅，佢下面嗰啲內地旅客咧，嗰兩個都係比較靚女啲 嘅。V 字嗰個嘛， 係比較靚女，我會睇佢下面嘅。 最緊要靚女。 係啦，咁啊嗱，講埋呢一個啦，咁啊除咗睇煙 花，咦唔係喎，下面最靚呢兩個係南韓嘅喎。 係啊， 印度 遊 客。 阿 Neil 阿 Sir， 炸冷氣啊，炸冷氣啊， 唔好理啦。 好多遊客嚟睇煙花， 有遊客就得啦。 咁梗 係仲揀人哋咩地方？你泰國又好。巴勒斯坦又邊度？邊度 嚟睇嘅大家？ 邊度嚟都好啦。喂，但係咧，依家香港咧就冠名啊，被內地嘅遊客咧就話啊，香港係一個咩城市咧？叫 City Walk 城市啊。因為咧，你睇翻唔同嘅報章啦，以至琴日咧，收音機嘅新聞報導咧，都好多嘅記者朋友啦，咁啊出去訪問，哇！內地嘅朋友，你嚟到香港諗住玩咩？跟住咧，目睹有三四個遊客咧都話啊，睇咗一啲小紅書啊，或者網上嘅推介咧，話香港咧真係一個好適合 City Walk 嘅地方。咩係 City Walk 呢？你可以喺一日入面咧，好濃縮嘅時間編排好嘅行程。咁我就喺度諗啦，嗱，我哋三個都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咁啊，人哋係點樣玩香港嘅咧？我哋系点样玩香港？嗱，好老实，譬如我朝头早可能去中环食个早餐，饮杯靓咖啡，咁可能叫做上去大馆睇下嘢，跟住可能睇套戏，跟住啊夜晚有得睇烟花睇，跟住食碗糖水咁啊，完结咗。嗱，我哋香港人系可能咁样玩，我哋睇下内地嘅游客 City Walk 究竟系点？佢朝头早咧先去点心专门店嗰度食下点心先。即系你都知道我讲边间啦，咁样啦，跟住啊食完之后咧，跟住就安排入去主题乐园、老鼠乐园，玩几耐咧？三个钟头就得啦。 哦， 因为咧佢话呢个乐园咧，普遍大家用三个钟头就可以差唔多打晒卡、玩得晒， 就真啊。 跟住佢就会咧去翻中环嗰度咧 食一個 lunch， 就食翻啲西化啲嘅鋸扒嘢。佢話咧鋸扒嘢咧香港咧係比內地咧平好多，平好多。咁都明嘅，即係香港始終一個進口城市啦，係咪先？即係你買啲進口貨，譬如飲，我哋有冇 以前嗰句叫咩啊？內佬嘢 係啦，係啦。你都知我哋冇紅酒税㗎啦，即係從那一年開始，咁我哋飲支紅酒一定係比大陸平嘅咁樣啊嚇，即係外國進口嗰啲。咁咧跟住嘆完之後咧。跟住咧，就喺啲大街小巷咧，喺微分底下，即系两杯到度咧打卡，即系就系去翻嗰啲啦，即系喺麦当劳度嗰度打卡啊， 天桥啊， 天桥啊，系啦，旋转 天桥， 影下你啲西式建筑物啊， 又影下你小巴咁样。 佢特别提到一样嘢， 系 坚尼地城海旁影日落， 哇，识玩， 佢话一定要去， 呢个识玩， 佢同个记者讲话。这个是基本的咁啊， 竟然系基本。我谂本身香港人都好少去坚尼地城嗰边嘅海旁，我都系因为拍嘢先最近去咗嘅啫。其实你好少 嗰个位咧，其实个日落真系好靓嘅，呢个事实嚟。 仲可以搭埋叮叮， 系啊，搭拍叮，佢话搭叮叮车咯，佢都有讲话，即系你喺嗰度食完啲西化啲嘢打卡，咁啊逐站咁样叮叮佢。但系佢都有讲话，旧时佢上一次嚟香港咧，净系只眼睛都系睇到名店啊、手机啊、护肤品啊，但今次嚟咧，佢睇唔到嗰啲嘢咯， 系 即系就系睇到香港有文化嘅一面啦、 啊。其实咧，呢、這个我自己即系换个角度嚟睇咧，有少少弊翳系咩咧？其实佢哋如果识得咁样玩嘅话咧，系肯定系因为有好多网红，咁佢哋吸收咗喺香港嗰个叫。我哋自己本土人點玩，佢哋就倒模落去，跟住就可以話翻俾大家聽，就係香港可以有呢一種咁嘅玩法嘅，慢慢行嘅喺個城市入邊。不過咧，的而且確，如果你從經濟角度嚟講咧，佢哋嘅消費的而且確係少咗好多。 一定啊！ 以前咧，佢哋大手買嗰啲金器啊，各樣嘢嘅。咁而家佢哋多咗行，多咗行即係少咗時間行金鋪啦。 調翻轉頭，你 City Walk， 你會唔會攞住幾兩金行？ 係咯，唔會噶嘛。同埋你 City Walk 嘅話，咁你未必即係譬如夜晚你可能中意就一路行一路散住步，星光大道咁靚，咁你都中意喺嗰度 walk 下。咁即係變咗你可能夜晚食嗰啲叫貴價嘅自助餐又少咗，或者食啲簡單啲嘅食物，咁可能會多咗。 係啊，即係小白呢個。想法都是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都要想想办法怎样在那个譬如 零售销售 零售销售那里呢就转一下些方向、想一些点子即同一时间就刺激到一些叫做大众化经济、令到整个经济系统即总之要活先那条河流要活啊 是啊那么看下会不会是有关方面再想一下不过都是那句啦即多些游客一定是 比较好事来的热闹嘛 而这个 City Walk 也是今年应该香港重中之重的趋势来的咁、我睇下旅发局会唔会有啲相应嘅措施，我哋搞一下啲香港 City Walk 啦吓。 被困更有惊喜。 嘅優惠想講下咧消費，咁點解無端咁樣講咧？其實小弟咧都有少少咧，即係心鬱鬱想換手機嘅，因為琴日啊、前日啦、追月嗰一日定盈月嗰一日，我都唔記得咗啦。跟住就真係聽到有啲人話啊，部手機影到月亮好似好勁咁啊！我發現自己 自己影土星噶啦，話俾你聽。 自己嗰個咧影極都影唔到咧，咁我諗住啊，不如換咗佢啦。咁啊，琴日咧日頭時間 魔鬼作祟， 係啊，日頭時間諗住哇國慶咁開心，消費下先，消費先。咁但係我想換嗰個型號，梗係換到最新㗎啦。如果唔係你遲啲又係追唔切，咁係咁換做乜鬼啫？咁我都幾建議係咁嘅，即係你買嘢買到，即係如果要買咧，就買到最 update 嘅嗰一樣嘢先。咁就好過你係中中陰陰咁樣，跟住第時咧你想換嘅時候咧，最先個又唔係你，跟住你好快就會唔中意， 都含到廢咁樣。 係啦，都含到廢。跟住咧，我就問個店員啦：，喂，依家其實係咪唔使排隊就買到㗎啦？我見嗰、那個叫做價格都開始回落啦。 你係問佢喂，呢、 那 個 炒價 係好好 好高位㗎？係咪開始有啦？咁樣，跟住佢話都唔係，但係有一種型號就有咯，但係要同一啲虛擬銀行嘅要做啲嗰啲叫分期，佢先會即刻俾機你。即係原來有。有啲虛擬銀行咧會 lock 咗一批機嘅，咁、都係原價咁樣出售嘅。咁、但係你要喺佢面前即刻開户呢、這個叫虛擬嘅銀行係發牌㗎，呢個有牌照，你知啦，有牌照好重要啊。有發牌有政府牌照嘅虛擬銀行開咗，跟住就喺佢面前啊，我開咗啦咁樣，跟住就用嗰個虛擬銀行做分期，你就會即刻有啲好難攞嘅型號都攞得到咯、哦。即係純粹一個消費情報。我最后冇揀到嘅，因为我觉得好烦，买部手机都要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德国财政部部长林德纳在法兰克福共同主持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双方同意加强财金领域合作，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扩大双向市场开放。国家财政部在网站刊登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达成25条共识，重新对话机制是中德就财金领域战略性、全域性、长期性问题展开双边沟通和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双方致力于透过多双边管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德双方致力于共同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公平、开放、包容、公正、可持续和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西班牙东南部城市穆尔西亚一间夜总会发生火警，至少13人死亡， 事发喺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六点，位于穆尔西亚市郊亚塔拉亚斯一间夜总会起火之后，波及两间相邻嘅夜总会。网上片段显示，建筑物被烈火焚烧，浓烟从窗门涌出。紧急服务部门喺现场揾失踪人士，警告死亡人数可能增加。西班牙传媒报道，事发时候唔少人正系参加生日派对。起火嘅夜总会损毁严重，部分屋顶倒冧。当局调查起火原因。市长宣布全市为死者哀悼三日，穆尔西亚市政厅外下半旗致哀。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话，预计自己嘅议长职位不会受到威胁。美国国会早前通过为期45日嘅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停摆。强硬派共和党人盖茨话，将会提出动议，呼吁投票罢免麦卡锡嘅议长职务。麦卡锡日前提出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去到11月17日嘅新法案表决。內容不包括極端保守派要求大幅削減開支，以及不受民主黨人歡迎的邊境政策，也不包括為烏克蘭提供援助。在臨時法案通過之前，多個強硬派的共和黨人曾經表示，如果法案獲得通過，將尋求罷免麥卡錫的議長職務。麥卡錫接受傳媒訪問時說，這個是蓋茨的私事，相信自己不會受影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新领导开咗大会，为光明面提咗乜嘢新规划？ 其他人咧都系先讲出目标，佢咧调转嚟唔招受你出牌。 下属们走去揾原光明院院委书记周良顺帮手。梅晓哥今次可以点拆解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姬 Mila 推出第三张嘅个人大碟，今次歌单上面佢形容系一张描绘佢自己内心世界、唱出一个人心境嘅歌曲集。今次有重大突破，因为其中一首嘅歌曲《Hey Song》更加去到上海取景。除此之外，仲有今个星期日本男榜嚟自日剧《钻石的魔王大人》主题歌曲。Living my life。日本男榜推介作品 Mila Living My Lif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你好，你有一件快递未取？ 这些手段勾的了，骗不到我的。 这么得戚，世途险恶，每个人都总有撞板被人骗的时候。 那一班自命聪明的后生仔又有没有被人骗过啊？ 乔清志、 林永仪、林胜利、刘美嘉、邝星宇、杨耀聪， 今个星期六下午5:00，港台电视31， 一起听下他们的分享。 相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呢，大家相信应该都一定做得到的、就是今晚冲凉或者今天下午冲凉的时候只是用三分钟。 哇，三分钟、 有没有难度呢对于你们 来说？有啊，其实有 啊， 其实有。我都好急啦， 男仔但系都会急噶。 嗱，好老实，我冲凉都好快嘅，但三分钟系超快的。你会唔会觉得自己洗唔干净某一啲嘅身体地方？ 三分钟，嗱，洗头一分钟，我落埋护发素用两分钟，咁你个 body 咧？而家一分鐘之內搞掂， 係啊， 有少少難度喎、啊。 同埋你有 五分鐘 有啲位嗱，我講緊有啲部位唔係好私密嘅啲部位，我譬如你耳背嗰啲咧，你真係有陣時你洗沖涼好放空噶嘛，你洗頭啊，洗攞洗面膏洗面啊，沖沖沖沖沖，跟住啊有啲咩地方未洗得乾淨啊，耳仔啊耳背啊嗰啲契。是你要慢慢先可以諗到要洗嘅有啲位係咪先。 佢嘅存在。 係啊，你唔记得。我真係即係提外话讲少少。我呢试过有一个朋友仔呢个耳背啊啲耳仔呢嗰啲罅呢黑捽捽啊有啲白色嘅嘢呢。我就话你点 死皮嚟㗎。 纸巾碎啊。 係点你冲凉你好少洗耳仔㗎。佢話係喎，通常求其攞啲男仔嚟嘅，即係好又係嗰啲好粗枝大葉嘅咧，我都好污衊噶啦，佢仲污衊我話，喂，你洗一下啦，即係唔係好好喎咁樣，直接講好 friend 嗰啲先會咁講。 我都好少聽你會咁話人嘅咯。 係啊係啊，洗一下啦，直接講啊，直接講出嚟。 監製咧，可能咧就係想我哋沖涼嘅時候用三分鐘啫，因為原來咧黃金三分鐘沖涼都有呢一個講法嘅。究竟係點樣呢？就係、是。冲凉的三分钟是能够令到我们的皮肤在一个湿润的状态维持到一个可能是有少少蒸汽啦、有少少水珠在我们身体的皮肤上面，在这个时候呢去查我们的沐浴露、是最好最吸收、最清洁得到 的。有指引的冲凉都 是这样的。 是啦，我不知道那三分钟究竟计不计埋入去洗头发、因为我们女士其实都真的有点难度的三分钟冲凉的话、因为你洗个头发又长头发呢、是真的有。 如果你要三分鐘，你焗住用嗰啲二合一噶啦，咁、你慳一分鐘嘛，最少。 係啊，唔係、不過我自己本身都唔用護髮素嘅，我淨係用水洗頭水嘅咋。我有陣時會搽髮尾油咯，洗完頭之後，我唔中意佢油。 頭髮都幾算係幾好啊， 算 係 咁 啊。 本身 頭 油多， 你話咩？ 本身頭油多， 哦， 邊度油啊？ 呢個負面啊，呢句説話。 其實係因為我太乾啊，真係噶，我係太乾。 你個人？ 吓， 你个人， 我皮肤都系噶，我之前都有讲过，就系咧，我好少搽 cream， 我所有嘢都好少搽一啲油性嘅嘢，因为本身咧唔系咁喜欢油淋淋嘅感觉，咁、我自己咧就好彩系比较干性嘅所有皮肤都，系啦，咁所以就如果太冬天嘅话，就会搽翻多啲 cream 啦。 要搽啦，今日我啲手臂啊嗰啲都开始痕啦，你讲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嗱呢家咧就有少少秋天嘅叫湿度， 系 即系。秋天嘅乾爽， 系啦系啦， 但系咧温度咧就唔臭嘅， 温度啊就仲系夏天。 我啲朋友依家都系十月嘅，仲系落水，仲系船漂，仲系 wakeboard 噶， 系啊。 香港好似咧唔识冻咁嘅，依家成日 香港一冻嘅时候就系几日咯， 系啊， 几日好冻咁样咯， 系啊。所以 冇噶啦， 几年冇买过嗰啲御寒 唔使噶啦，嗰啲喺香港都 系啊。喂，不过 嗰啲洋葱式着法仲好啦。 题外话，即系嗱，冲凉冲得快啊，一定冇古怪啦，即系谂住悭水啫。呢、一个都明白嘅，咁你当你未必做到，咁咪三分钟好 hush， 你咪四分钟、五分钟咯。你心态上悭就得噶啦，你个心念上唔系叫做大水猛灌系咁，啡啡啡啡成个钟头咁样。 二十个钟唔系二十个钟啊， 系啦。 二十 分钟，不过咧，今日我就想多一个挑战，多一个挑战啦吓。咁啊，头先嗰个一定做到啦，三分钟冲凉系咪先？多一个挑战，点解有咩挑战要多咧？要追加落去咧，就系、咧，你啲月饼点样搞呢一样嘢？嗱、中秋过后咧。你要了解一樣嘢就係、咧，中秋節之前大家喂小白送盒月餅俾你啊，阿 Vicky 送盒月餅，喂好啊，多謝你啊，好， 你试下中秋过咗之后送盒月饼俾人啦，即刻抌开，甚至乎你屋企啊啲月饼咧，好多都系滞销货品嚟啊！你依家咧叫人食咧都冇人食啊！我自己咧，琴日都食咗咧剩余嘅月饼，夹硬食啊！我有一个咧真系好古怪，真系好滞 噶， 好想同大家分享。我有个雪糕月饼咧，就系人哋送俾我嘅，我系好唔中意食雪糕月饼，因为好甜嘅。但我攞咗翻嚟咧，我送唔切俾我表弟。原先我想转赠有心人，因为人哋有细路仔嘛，即系好似系好似小白屋企有两件僆仔嘅，咁你一定雪糕一定会食啦， 开心啲。 咁我呢啲阿叔年纪食乜鬼雪糕啫，系咪先？好啦，跟住咧我送唔切，咁我唯有喺屋企摆喺度啦，四件。我食咗一嚿咋，琴日我都觉得哇咁甜嘅，搞唔掂咁样。咁仲有平时嗰啲乜乜刘嗰啲，咪又话刘生，又话郭富城，又话乜咩咩边个边个嗰啲。咁你食几件咧？你正餐都唔使食噶啦。 真系好滞啊！ 嗱，我问下两位， 上个礼拜同阿咪咪讲嗰啲月饼嗰啲卡路里，讲到我心都寒晒。 你哋清唔清得切啦？啲月饼 未清得切啊！嗱，刘生嘅话咧，我仲有五个喺屋企。 哇，仲咁多啊？ 系啊。因为我妹妹又买俾我啦，跟住咧我有一啲其他 做嘢嘅人啦， 系啦都会送啲啦咁样。咁好彩嘅就系、是、都仲摆得到嘅，咁我仲可以摊多一阵，可能下午茶食下咁样。咁、我自己都买俾自己，上次我都有上星期带翻嚟啦，榴莲嗰个啦。咁因为嗰个雪得， 啊你又好嘢喎， 喂榴莲嗰个好食，榴莲嗰个好食，系啊， 榴莲嗰个我起码雪得啊嘛。 系啊， 喂佢今朝问我，系嗰个榴莲嗰个咧，你记唔记得个皮薄定系厚？ 因为我未食啊， 我都忘记咗。 厚啊厚啊厚， 厚嘅， 厚啊厚， 系啊，我未食啊，因为我 小华食榴莲噶嘛，系嘛， 我食啊， 系啊，上次都攞咗个， 我唔记得咗个皮系薄定 厚。 今年咧好多呢啲叫咩黑。其中一个品种啊，即系榴莲咩黑刺月饼啦，佢所有啲皮都做得好，我食咗三款啦吓，你嗰款咧，你嗰种都好食嘅，我另外嗰两个 friend 俾嗰两盒咧都系好食嘅，但系咧个皮咧都好似水饺皮咁样， 哦，即系厚嘅，系因为太腍啊， 我唔知我系咪惊啲榴莲肥出嚟，定还是佢做厚少少咧，惊臭亲其他人，我都真系唔知啊我理解唔到点解要做到咁厚咯， 厚身其他人咧，呢个就应该系冇乜可能嘅，因为当你食榴莲月饼啲人，你打佢冇味嘅话咧，你系秒佢， 系啊，又系搞唔掂，又系搞唔掂， 所以应该唔会臭身人嘅。我觉得系唔想入边啲嘢跌出嚟嘅几率大啲， 大啲，好食啊！多谢你嗰个榴莲，你都有食啦， 识拣啦佢。 系啊，你屋企剩得多唔多啊？啲月饼， 我仲有一嚿啫。 OK， 咁几快，多小朋友系好啲嘅，系啊， 阿 氹氹又得啦。喂，食唔食 cake 啊？咩？Moon cake 咁样系嘛？咁啊，呃啲细路仔食啊！ 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同其他人闹交嘅经验，但系我哋同我哋自己嘅父母、兄弟或者恋人等等嘅亲密对象对立嘅时候，反而会表现出更加愤怒嘅情绪。点解我哋对于亲密嘅对象嬲，反而冇咁有顾忌呢？想唔想知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据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讲法，我们对于亲密对象的愤怒源自于一种遭受背叛的情感，心爱的人并不了解我们，这种悲哀和寂寞的心情就是愤怒的源头了。另外，剧编或者是破局理论亦都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我们同亲密对象发怒的时候，怒火会比平时更加激烈。根据剧编理论的讲法，当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感情越深，产生嫌隙之后，恨意亦都会越来越强烈，亦都是所谓的由爱生恨啦。咁所以我哋唔可以随便对亲密嘅对象发火，因为唔单止会伤害对方，可能对方亦都唔会再愿意理你啦。要避免呢一啲类似嘅情况，就嚟发嬲嘅时候，试下我之前讲过嘅思考中断法，嬲嘅时候同自己讲一声 stop， 或者諗令到自己开心嘅事或者对方嘅优点，即由快乐嘅回忆缓和返情绪。其实我哋对于一个人爆发强烈嘅怒气，反而系代表住有深厚嘅感情。如果一控制唔住脾气，令到对方离开我哋，到时可能就会后悔莫及噶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这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其实很多时候呢，即系呢几日大家食饭食得多，唔知有冇留意到你身边朋友或者一啲人佢哋嘅食相？ 嗯， 所谓食相咧， 食相很难看系咪？啲网络潮语，食相很难看 都可以咧，就系、是、点样都观摩得到，或者系摸到少少咧，大家嗰个性格嘅取向噶。咁、当然你话最经典或最普通嘅就系睇佢狼吞虎咽嘅。咁一定係呢個人就諗住咩都立晒嘅，係啦。咁你或者睇佢食布飛嘅時候個心態呢都盡顯人性啊。咁、有啲朋友呢就明明食唔到咁多，但係佢哋都會好努力呢去到立咗好多嘢返嚟先嘅。咁即係叫做先要個佔有欲好強。呢、個呢其實喺食飯上面都可以見到呢大家嗰個嘅心入面到底想諗啲咩。 係或者睇下佢會唔會夾送俾其他人係咪呀，淨係一嘢夾咗俾自己先。 係 最肥美嗰個雞俾自己食先咁。 咁你話食相啦，咁食相嘅话，其实就有时会睇下佢食嘢会唔会慢慢咀嚼。 系、 慢慢咀嚼嘅人咧，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会话，譬如法国菜咁样，法国嘅料理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用慢慢食，因为点解咧？其中原因当然系佢上菜上得慢啦。你食得咁快都冇用，你食得快你都系坐喺度等，咁、你不如慢慢咀嚼，慢慢 dip 佢，慢慢试佢啲味。咁所以佢哋嗰啲叫做法国料理咧，佢就做到咧每一种嘅味道咧系慢慢调教出嚟。咁、你就用呢种态度去到食嘅时候，就可以用一个好柔和嘅心情。 系， 心情柔和咧，食起上嚟啲食物会好啲嘅。咁、有都有呢个讲法， 都啱啊。如果你成日都系好急咁样食啊，你都食不出个味道啦。 系啦， 我有听过有啲咧慢活嘅主义者讲啦，譬如你话你试下。如果你个人咧平时咧好焦虑啦，或者好焦躁啦，你试下认真咁样摆一啖饭落个口啦，含住佢， 甜噶， 跟住食，你就会觉得啊系、原来饭系甜噶，嗱、饭系甜呢样嘢好似好简单，或者一加一等于二呢一个咁显浅嘅理论咁，但系咧。大家唔知噶，你试下，你试下开工啊！大家试下出去开工，得十五分钟，哎，放饭啦，演员，咁你攞个饭一拍拍拍，你都唔知道自己食咗啲乜嘢。 呢个咧，阿欧嘅正直咧就系讲咗咧，就系、如果你一个人可以慢慢咀嚼，佢品尝食物入边每一个嘅味道嘅话咧，其实亦都某程度上啊，显示出呢一个人咧，对于生活上面好多嘅细节咧，佢系愿意用时间去到揾出入边嗰个嘅乐趣嘅。即 系 正如你食饭一样啫嘛，系啊，你食饭落咖喱汁落去咁样，落你的佢饭咩味啊？甜酸苦辣我都唔知啦，我净系食个咖喱汁咁样。咁所以呢，如果你话系可以慢慢品尝。 味道的人咧，佢喺生活上面佢都係比較上係 細膩啲嘅， 係啦，咁啊油啲嘅嗰個性格。如果你狼吞虎咽，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係好明顯嘅一個對比。好啦，咁有啲朋友咧，其實喺呢一個嘅食物嘅禮儀上面啦，亦都可以睇得到嘅。例如除咗暴飲暴食呢啲之外咧，就佢節食。如果節食嘅話咧，除咗係呢一個叫做身體嘅需要之外啦，其實佢有機會咧係表示到一個人佢對於個食物嗰個認識。 哦 系啦，佢对于食物嗰个了解程度，佢知道有呢一啲嘅食物咧，佢可以食得多啲；呢啲食物佢会选择食得少啲，系因为对身体有要求。其实佢对有要求咧，亦都表示咗佢对每一件事情咧，佢都系尽量想自己睇得通、睇得透，同埋尽量系运筹帷幄嘅。 我都曾经试过做呢个逻辑嘅，即系喺饮食方面啊，因为有段时间都自己想。健身啦，想大隻啲啦，咁啊跟教練操啦。咁咧，你跟得嗰個教練去食嘢咧，佢就會不斷教你話啊，蛋咧你可以食幾多幾多，飯咧就減半。如果你唔想浪費咧，你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同個姐姐講唔該少飯或者半飯啦咁樣。凍檸茶咧就全部少甜噶啦咁。 佢會同你講話，如果食得慢嘅話咧，係可以食少啲啊。 係啦，又有機會食少啲啦咁樣。跟住譬如雞皮啦，譬如你食個。白切雞飯啦，白切雞咧，佢話好 OK 嘅，但係咧唔食雞皮， 啲 皮要走曬嘅， 要走曬嘅，咁你咪 雞髀仲有 protein 添， 你咪好似係啦，好似個 scanner 咁咯，即係嚟嘅時候，哇已經 scan 過曬咧，咁我真係有接受過咁嘅訓練咧，半年嘅，咁但係當然。我依家好明显，你睇我嘅身形都系放弃咗嘅状态啦，冇再做， 但 冇再做， 冇乜趣味啊！ 系， 即系可能我同你个感觉就系 中意食鸡皮嘅，其实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鸡皮， 炸子鸡嘅鸡皮，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嘅，哇！食落去又香又脆，不过有阵时 嗰啲南乳咧，南乳 系啊， 炸子鸡， 你讲起我而家都想食 啦，已 经系啊，咁所以就系话咧，其实食嘢咧，我哋好多时都系睇到一个人佢到底对自己嗰个嘅要求个程度有几高。如果譬如好似我同阿 O 咁，我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对某一啲嘅食物咧，我哋都会了解多咗嘅。咁嗰段时间，我哋特别系斟酌多啲咧，我哋发觉好多嘅做人嘅细节、生活嘅细节上面咧，你都发觉有唔同嘅睇法嘅。其实食嘢都可以令到你一个人对有唔同嘅睇法嘅。好啦， 但我依家放低咗个睇法啦吓，个睇法就系我放下咗啦， 食翻鸡皮啦。 如果你系啦，如果你今日唔知鸡皮添啊，我哋食埋片皮添啊，片皮鸭添啊。如果你今日夜晚黑有席位，我唔介意成为座上客啊。 系啊， 今晚去食嘅。 喂，嚟紧又蟹咯， 系啦， 系啊，我食咗啦。 嚟紧啦，我 而家都有啦， 中秋节食紧啊， 中秋节食咗啦。 佢哋喺度引人，你又食咗啦， 中秋节食。 食咁多嘢嘅咩？ 系咯， 你食都唔肥啊，好嘢啊！有 啲 技巧， 天生丽质啊， 真系啊！ 喂，可以讲埋呢个， 好啊！ 就我哋通常食嘢咧，有两批唔同嘅人嘅，一种咧就系将自己最好食嘅嘢咧摆到最后，一种咧就 系 好食嘅会食咗先嘅，系啦。咁呢个亦都系某程度上即系睇到一个人佢喺工作上面咧反射嚟嘅，佢到底系想先苦后甜。定系先甜后苦咧？ 就今朝嘅肠仔包系咪啊？ 系啦，都系类似咁样嘅意思，即系点解肠仔包咧？意思话一个肠仔包，原来 Vicky 咧就中意 食晒啲包， 食晒啲包先， 最后先食个条香肠。 系啦，我咧就一齐食嘅，因为肠仔 阿 O 系点食噶？你细个 要分开真系好难嘅一条肠仔。 如果呢个理论咧真系 work 嘅话咧，我细个咧应该真系先苦后甜。 系啊， 我真系食晒所有包咧先食肠仔，但依家唔系。 而家唔系啦， 我而家先食肠仔，再食个包。 系， 我会平均分配，而家系。 我都偏向阿 O 咁样，有咩傻咗自己先啦。 概念有啲唔同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从住朝头早啊，食个早餐食包，了解一下自己啦噃。 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妄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 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 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谈下次即使单身没靠意，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 错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 佢哋嘅名字有侧田啦，有 Carita 啦，同埋 Death 余宗尧嘅作品一律建议分手，全新嘅歌曲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假期日啊，继续放假啦，今日大致天晴嘅，但系有一两阵雨啦，日间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会持续酷热嘅，部分时间继续都系有阳光嘅。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7%。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神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呢就嚟到我哋亲子百分百时段啦，咁啊喺我哋直播室入面呢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Tammy， 早晨 Tammy。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呢同我哋讲下就係同小朋友倾偈嗰啲技巧，算唔算係呢？ 主要係即係回应小朋友情绪嘅啲技巧咁。 係。咁有啲咩情绪，例如我自己小朋友有时都会捋地嘅，例如想买玩具。咁我话咗唔买我唔买㗎啦。係啊，我好决绝㗎，跟住我同佢讲，如果你咁鍾意个玩具你就留喺度啦，我先走啦。拜拜咁样，你讲完呢句咧， 佢其实就会跟住你走噶啦，系啦，咁亦都唔使惊佢女仔，因为佢好惊我摆低佢，系啦，久而久之佢就变成一个习惯，就系已经知道话咗唔买就唔会买，咁我唔知呢个系咪算系一个控制佢情绪嘅其中一个方法咧？ 咦，咁好好嘅就系、是、可能咧，平日小白即系都同小朋友嗰个界线都定得好清楚，即系讲好咗个规矩，唔买就唔买。 系啊， 吓不过咧，我哋见我哋即系好多家长咧就有另一个困扰， 系 就系咧佢哋咧好多时候咧话唔买咧，小朋友就冇小白。小朋友咁乖，就会开始扭计啦、掠啦、点地啦。 我都有见过，系真系点地噶。 系啊， 系瞓喺个商场嘅地下嗰度就喺度喊啊，咁样我都见过。 系、嗯，所以就系有时家长咧，即系好难堪啊，即系变咗喺嗰个商场度咧，大家望住佢啊。咁、 嗯、 所以咧，好多家长最后嘅取态就会系啊，算啦，我都系买一次啦， 屈服啦， 系啦，但系会嗰句嘅， 有一次有第二次噶。 系啊，冇错啊，但系咧好多时候就系、是、家长会觉得啊，同佢讲啦，讲一次。次就啊，你净系今次嘅啫，下次就冇噶啦。 下次咪亦净系今次。 系啊，因为咧，因为点解会咁样？其实好容易理解，就系、是、因为我哋经历一个咁样嘅过程咧，你小朋友咁醒，佢一定会知啦，就系、是、啊，我喊咪有咯，系啦、啊。但系啊，好似如果小白嘅小朋友咁啊，唔系、啊，爸爸讲咗冇就冇嘅时候，咁、 啊、 就变咗佢哋嗰个即系嗰个喺呢个过程里边个学习就好唔一样咁样、 哦。我记得我以前咧，我唔记得睇边本书，都系啲育儿书嚟嘅。咁佢就讲过一句说话，我都觉得几啱，同埋都几入我脑嘅。佢话小朋友其实本身真系冇机心嘅，但系小朋友冇机心嘅情况底下，其实佢做一啲嘢咧，佢都好似不断测试紧家长个底线。例如佢发冷战又或者喊，原来佢发觉呢个方法咧系 work 嘅，佢冇机心试你噶，但系佢即系试到呢个方法或者佢撞到呢个方法系啱，咦有回应嘅，如果回应系佢想要，即系可能得到个玩具啦，佢就会继续用呢个方法。 系 啦，我就觉得睇完之后好似有啲道理，因为我都唔相信小朋友性本恶嘅，我觉得佢哋都系善良嘅。不过佢撞呢个方法，咁佢又梗系继续用啦，个方法 work 噶嘛。我哋大人都系呢个方法做到嘅，我咪继续做咯。其实就 系 咁。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即系好讲就系我哋点样去令到小朋友唔再扭计咧。即系第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唔可以让佢觉得扭计就会扭到佢想要嘅嘢，呢一个系前提嚟嘅。系、不过有时家长就好直接啊，唔得就唔得咁样。不过咧，我哋都建议家长可以柔少少嘅，即系同小朋友讲唔得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补多少少位咁样咯。系啦，即系我谂第一个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先同理佢嘅感受啦，即系我都知道你想买玩具啦，即系呢个玩具好吸引啦，都想带翻屋企啦。我谂呢个部分咧，其实最主要就系、是、我谂我哋大人都系嘅，一听到人哋 say no 咧就会好唔开心噶嘛。咁但系如果对方都明白你，但系嗰种明白咧唔系为咗说服你，唔系为咗即系叫你走，而系佢真系打从心底去明白你嘅时候咧，嗰、句说话就会即系对嗰个小朋友嚟讲有个安抚嘅作用咁、样咯。 我头先虽然就话同小朋友讲话，我唔买噶啦，咁就走啦。我有阵时会用第二个方法，有少少似 Tammy 所讲嘅，即系例如，假如佢要买呢个机械人嘅型号，跟住我就行过去同佢讲，喂，好渣嘅呢个，唔掂噶，好快咧就俾人拆散噶啦。佢迟啲咧会出一个更加劲，不如你等迟啲嗰个啊咁。跟住听完之后咧，佢 OK 嘅， 系啊， 咁当然唔知迟到几时啦。 不过我谂可能小白呢个最重要嗰、那个即系嗰个回应里边咧，有一个元素就系咧，俾小朋友知道唔系唔得啊，只系而家唔买啫，将来咧买个更劲、更犀利嘅型号。 到而家都冇咯，呢个家长系狡猾嘅。 系啦，咁就睇下小朋友啦，因为我自己咧，我侄仔咧就唔用得呢一套嘅，因为咧佢好醒目噶，佢就会成日都问翻你啊，咁几时有呢个新型号啊，或者点？即系佢会记住。你讲嘅嘢咁样咯，系啊，咁、不过就睇小朋友啦。但我谂最主要就系都让小朋友去知道咧，佢嘅需要唔系即系以后都唔可以满足嘅，系、啦，即系可能呢一下满足唔到，咁可能迟啲会满足啦。例如你生日嘅时候，例如你即系成绩好嘅时候，即系我哋让佢知道咧系有个终点嘅， 系 有 个 目标嘅，有个希望嘅。咁我谂成件事就会柔和少少咯。 系、 如果唔系嘅话，再唔系我哋唔放到咁远，可能呢一下嘅呢一下我哋真系唔带佢买玩具啦。咁可能带佢行下商场，带佢去公园，即系都让 分散佢注意力， 分散佢注意，同埋让佢嗰种想快乐嘅需要咧，其实都得到满足咧，其实都有帮助嘅。 我自己有阵时都想佢喺学业同埋玩乐方面有个平衡啦。例如有啲可能游戏带，咁佢自己好中意嘅，咁我其实我都会想佢专心读书先。咁但系其实我都想佢玩嘅，不过就要同佢讲翻个条件咯。咁但系我同佢讲条件嘅时候咧，我就加少少可能 acting 啦喺度。我就同佢，其实呢个游戏咧，爸爸好想买啊，但系我唔敢买啊，因为买咗你会唔读书啊，不如咁啦。 你头嗰几个月你做返啲成绩返嚟，咁然后我咪可以去买，我哋咪一齐玩囉。咁嗰刻佢都好雀跃㗎，即係佢会觉得原来游戏係可以同屋企人一齐玩，而屋企人都係要拜托佢有个好嘅成绩先至可以得到呢个新嘅玩具，而爸爸会开心。 哦，係呢、這个好多好多好多好好嘅元素喺里面，即係变咗你同小朋友系企埋同一阵线。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我都想玩喎咁样。 係啊。 我仲要系爸爸要拜托你，即係我諗小朋友呢一种被需要啦、啊、被邀请去帮忙嗰种感受呢、啊、其实系好舒服。 得唔得我呢招得唔得 好好呀、啊、好呀、啊。我想可能剛才聽你的分享呢，裡面有很多的元素呢都真的很能夠令到小朋友那個情緒得以冷靜，或者他願意跟你走這樣，而不是純粹說不買就不買、 嗯、 但是你又沒有走另一個極端，就是隨便你哭我就買、嗯、所以我覺得那個處理方法裡面有很多元素都、嗯、很值得大家去學習或者可取、嗯、樣。 但有時候家長都很容易疏忽了，可能會多了一些威脅、啊、或者各樣東西跟小朋友說自己不為意的，我們有些什麼注意呢？ 因為都真的，因為不過很多家長都會跟我們分享翻點解佢會用到威脅咧？就係、是、無計可施啊、 嗯！ 即係又探又即係又呵咁樣，但係小朋友都仲係扭嘅時候咧，佢哋就不禁咁樣去用咗威脅呢一招咯、 嗯。 但係有時我哋喺旁人眼中睇咧，你就會見到咧，你越威脅嘅小朋友咧，個小朋友嘅情緒會越大嘅。咁、 嗯、 好正常啫，你同佢講，你再喊我就趕你出門口， 啊、 你再喊我就掉曬你啲玩具。 啊、 你又趕佢出門口，又掉曬佢啲玩具， 崩潰啦！ 佢唔喊就。冇可能啊，咁所以就会更加崩溃咯。咁、 哦、 所以有时我哋都要諗嘅就啊，我哋用嘅方法除咗帮唔帮到小朋友去疏导情绪啦，帮唔帮到佢认识情绪之外呢，我哋都好实在要去諗，就係呢个方法能唔能够令到小朋友平静、 嗯、 如果佢越嚟越有反应， 嗯， 而咁你一定会更加嬲啦， 嗯， 咁其实对件事就无补于事咯，即除咗系情绪发泄咗之外， 咁如果佢真系喺条街嗰度哭哭闹闹咁，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令到个情绪平复？因为其实家长都好大压力， 嗯嗯， 周围都系 cam。周圍都係電話，其實自己都好驚。 明 咁、啊、應該點做咧？ 所以我哋都建議家長，如果喺環境許可之下，我哋都帶去一個相對少人啲嘅地方啦。係、 嗯、 啦，咁然後即係做翻頭先嘅嘢啦，就係、是、我哋都同理佢嘅情緒啊。如果有空間嘅，我哋都俾一啲選擇佢，或者俾一啲盼望佢、嗯。但係如果佢嘅情緒仍然都係好激漲嘅時候咧，我哋就俾個空間佢再冷靜啦。係、啊、啦，咁我哋就唔再刺激佢。 會唔會俾佢自己喊咗先會好啲咧？係 啦，俾佢自己喊咯。不過好多家長呢個時候忍唔住啊， 唔敢㗎。 係啦。 跟住啲人就会觉得咧，哇！个小朋友喊到咁，个家长都唔理佢，因为未必人即系一般市民啦，未必会谂，其实个家长俾紧佢一个时间发泄紧佢嘅情绪先，跟住会再同佢讲。可能一般人就咁睇嘅时候，净系睇咗一格就话哦，呢、這个家长唔理佢，由佢去喊都唔出声，会咁样咯。 明啊，我有一次都系，即系我有一次都带只我侄仔出去玩嘅时候，佢系喊得好犀利咁样啦。咁、啊、但系我都冇办法，我真系的起佢，然后就带佢远离人群、 哦， 因为我都觉得啊，承受住群众嘅压力都真。系几令你有机会会做咗呢啲你唔系你原本想要嘅决定咁 样， 咁所以就带嚟咗佢去人群，让啲俾啲时间，俾啲空间去冷静。因为我自己都几中意句说话嘅，即系佢就话要一个人咧个情绪得以平复咧，其实靠三样嘢嘅啫，就系时间、空间同埋同理心。咁、 哦、 如果你俾咗同理心佢，佢仍然都系有情绪嘅，咁、 嗯、 我哋就俾时间同空间佢啦。 系咁啊，俾个一个安全舒服嘅位佢，咁、嗯、大家静一静，咁你就可以处理翻个问题啦。 系啦， 一般都 OK。我都覺得好 work 嘅， 嗯嗯，同埋小朋友都要一次又一次去，即系去學習。最主要就係佢喊唔係可以令到佢得到佢想要嘅嘢。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學習 咯。嗯，咁我哋今日家長都學住咁多先，唔該曬 Tammy， 好，唔該曬你，唔該你，拜拜。 好多主人成日都話，我只貓貓都唔理我嘅，叫極佢都唔應，究竟係咪貓貓聽唔到呢？原来猫猫的听力是人类的三倍，它们耳朵里面有成30条的肌肉，可以180度灵活地去转动，精准地判断到声音来自哪一个方向。而且有没有发现猫猫耳朵尖端的位置有一只细小的毛呢？大家都会俗称叫它做聪明毛。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帮猫猫收集空气之中的震动，令到它们的听力更加立体和灵敏。有些人会帮猫猫剪了聪明毛的，千万千万不要剪，因为它们少了聪明毛的话，就没办法这样正确感知声音的来源，跟着它们就会感觉到很害怕，甚至是焦虑的了。所以猫猫的听力是非常之敏锐，就算好细好细的声它们都听到。下次你叫它的时候不应你，你就知道它只是单纯地不想理你。 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啊，早晨啊，昌， 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咦，今日系咪红日、啊？ 系啊，今日国庆假期啊，好多人都唔使翻工。咁啊，我哋勤力啲同大家报下今晚有咩好睇啊？ 好啊，咁我哋都要睇下，一齐睇下电视噶嘛。今晚7:35有咩睇咧？ 咁啊，继续送俾大家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日。咁呢个节目主持人啊 ，Becky 李碧琪咧，继续啦，同每集一样。咁啊，走访香港唔同嘅老字号啦、餐厅啊、商店啊等等，咁啊，细味下佢哋魅力所在。咁啊，今日放假啦，帶大家食啲好嘢，咁就食下我哋好多香港人都食過嘅港式自由西餐啊！咁啊， 好耐冇食過，真係，而家好似少，好耐冇咯。 通常都係細細個嗰陣時咧，都係聖誕節先會食噶嘛，即係爸爸。但係你係咪啦？我係啦。咁啊，當中咧間好特色嘅老店啊，叫做森美餐廳。咁啊，佢喺西營盤嗰度嘅，佢已經成屹立咗超過半個世紀噶啦。咁啊，佢好特別嘅，即係除咗嗰啲傳統經典嘅港式自由西餐，即係喺個鐵板上面滋滋喳喳嗰啲扒之外咧。佢呢間餐廳咧好特別，佢一個平衡時空，一入到間餐廳咧，有一半咧就係賣緊港式豉油西餐，但另外有一間房咧係真係做緊法式傳統西餐 嘅。哦，即係佢兩樣嘢一齊有曬。 係啊，同一間鋪頭，同一個鋪位裏面劏開一半係賣港式豉油西餐，一半就係賣傳統真正嘅法國餐嘅。 咁搞笑？ 係啊，佢真係唔係講笑，佢啲法國餐係堅嘅法國餐。咁究竟點解佢喺西營盤呢個老區嗰度開一間咁嘅餐廳咧，咁啊古仔就由佢嘅創辦人啦葉聯講起嘅。咁啊，大家想知道佢哋點解要咁樣做，同埋佢哋有啲乜嘢特色嘅食物嘅話咧，今晚7:35就要留意呢個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啊！ 咁樣講一講咧，即係可能法國餐一啲正宗嘅法國餐咧，我都未必食過，但係港式嘅豉油西餐咧，我好似都真係食過一次嘅啫。 竟然， 因为我可能我而家食嗰啲都已经唔算系好港式嗰啲咯。 哦，咁你可以睇今晚睇完呢个节目，你可以跟住去揾食啊。 系啊，我都想试下，即系我真系食过，好似细个嘅时候阿爸阿妈带过我去啊，呢、這个就系西餐啊咁样，但系嗰阵时就唔会知道呢个叫做港式西餐。咁你大个就知道，原来系香港系真系几得意啊！ 得香港人先有呢一西餐食， 系咯，自己 mix 埋落去噶，咁所以大家同我一样都好有兴趣咧，就记得睇今晚7:35嘅《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啦，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咩呢？ 咁今晚大师对谈两位大师陈伟信同埋李盟老师啊，咁继续同大家讲下中国嘅古典文学啦。咁今集咧去到终于去到清朝啦，去到清代。咁清代咧最特色嘅文学咧就系章回小说啦。 我好中意睇噶。 系啊，咁当中有四大名著嘛。 系啊。 咁今晚咧就同大家讲其中一本就系《红楼梦》啦。咁《红楼梦》咧即系通行本咧就有120回啦。一般人咧认为头嗰80回咧先至系作者啊曹雪芹所作嘅啫，后边嗰40回咧。是无名氏作的，咁究竟点解会咁得意呢？咁两位大师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另外啦，咁呢个《红楼梦》咧，其实系一个悲惨嘅爱情生爱情故事嚟噶嘛，即系贾宝玉、林黛玉同埋薛宝钗呢个悲哀悲壮嘅恋爱故事嚟噶嘛。咁当中咧，其实反映咗好多当时嘅人生百态，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呢啲人生百态咧，你可以里边睇得到嘅。咁大家好多人咧，即系觉得哇，呢啲古典嘅小说《红楼梦》好似好深，好难睇到落去啊！嗱，咁唔紧要，今晚8:00听下两位大师带大家点样导读《红楼梦》啊！ 哎，我都谂起我细个咧，系我嗰阵时系特登话啊，我要睇晒咁多本章回小说，咁就特登拣咗一啲系课小朋友睇嘅。即系佢系缩短咗，好精简咁样讲啦。咁我嗰时睇完咧，我就觉得吓都好似冇乜嘢啫，都唔系话特别好睇，即系《红楼梦》咁，我都系中意睇《西游记》咁样。咁之后咧，我中学咁就老师有讲《红楼梦》，之后我先知原来《红楼梦》咧，其实系一本好复杂， 系 啊。是一本好复杂，而且唔系真系咁，唔系净系得情情爱爱咯，入边系有好多文化素养啊，啲中国人本身个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本身嗰个 mindset 啊，哇，真系好复杂。咁啊，我自己都觉得哇，原来如果要研读呢一本嘅小说咧，系少啲文化底蕴或者系冇人街住你咧，好似真系啲困难嘅。咁所以如果即系船仔今晚都想睇一睇啊，即系究竟点样系可以拆解《红楼梦》，点样易睇啲咧？咁就记得睇今晚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哇，有文艺晚会庆祝国庆喎，系嘛？ 是啊，咁去到今晚10:30啊，有呢个特备节目《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文艺晚会》。咁话说今日系红日嚟噶嘛？ 系啊， 因为国庆啊嘛，国庆系琴日啊嘛。咁琴日咧，我哋喺红馆咧有呢一个文艺晚会。咁大家即系冇呢个机会入现场睇嘅朋友唔紧要，今晚港台电视31夜晚10:30会送翻俾大家。咁呢个文艺晚会咧，有好多知名嘅歌手朋友咧就有份演出嘅。咁包括咧。有温拿乐队啦、关心妍啦、罗家良啦、莫华伦、谭嘉仪、谷亚薇等等等等，咁大家咧一齐今晚睇下呢个精彩嘅表演，庆祝翻、补足翻今日嘅国庆啊！ 系啊，咁如果真系寻日，哎呀，冇得睇到咧，都唔紧要嘅，记得睇今晚10:30嘅《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嘅文艺晚会啦！咁啊，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预计，国庆黄金周假期内地访港旅客人数可超过100万，但相信未回去2018年时候的水平。他认为一些措施，例如举办夜市，应该长时间维持。當局亦都應該推動深度遊，透過小紅書等宣傳。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夜繽紛活動和國慶煙花匯演等對旅客有吸引力。他說受制於航空公司運力未恢復，而內地遊的競爭亦都好激烈， 本港旅游业界仍然需要时间恢复。对于今个假期，本港出境人次比入境人次多。崔定邦话：港人习惯长假期外游，而内地一啲城市，例如深圳，对港人亦都有吸引力。如果要吸引更多旅客来港，需要喺各项旅游措施做功夫。中大医学院表示，儿童睡眠窒息症有机会令患者血压上升，同时增加将来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中大医学院进行全球首个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透过手术治疗睡眠窒息，能够显著降低严重患者血压。但如果病人在手术之后体重明显增加，会削弱降低血压的作用。建议家长留意子女手术之后的体重，维持健康饮食以及恒常运动。中大表示，儿童睡眠窒息症常见成因主要包括腺样体或者是扁桃腺张大，首选的治疗方案通常是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中大研究结果显示，完成手术的病人能够更有效改善病情，严重患者在手术之后的血压亦都录得较大跌幅。西班牙东南部城市穆尔西亚一间夜总会发生火警，至少13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6点，位于穆尔西亚市郊亚塔拉亚斯一间夜总会起火之后，波及两间相邻的夜总会。网上片段显示，建筑物被烈火焚烧，浓烟从窗门涌出。紧急服务部门在现场寻找失踪的人，警告死亡人数可能增加。西班牙传媒报道，事发时候不少人正参加生日派对。起火的夜总会损毁严重，部分屋顶倒塌，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市长宣布全市为死者哀悼三日，穆尔西亚市政厅外下半旗致哀。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表示，南部恰帕斯州发生货车翻侧事故，至少10人死亡，17人重伤。当局说，一部无牌改装货车搭载27名古巴籍移民，星期日凌晨在一条公路上行驶时候失控翻侧，司机逃离现场。初步报告显示，事发时候货车超速行驶，墨西哥将会同古巴政府沟通，以运送遇难者遗体。报道说，事发路段靠近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是来自中南美洲移民陆路北上前往美国的主要路径之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杭州亚运报至， 杭州亚运，港队再夺得一金两铜嘅成绩。港队在象棋混合团体赛获得一面铜牌，在高尔夫球项目，许龙一夺得高尔夫球男子个人赛金牌，是香港高尔夫球历年来首面亚运奖牌。在男子团体赛，港队四名成员许龙一、黑纯一、张鸿熙、伍成峰取得铜牌。奖牌榜方面，港队以6金、15银、20铜排第八，日本29金、41银、42铜排第三， 韩国以30金、35银、60铜超越日本排第二，国家队以133金、72银、39铜继续高居榜首。 香港电台紧贴杭州亚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韩国嘅女歌手华莎，佢嘅原名叫做安慧珍，出道嘅时候咧系嚟自一个女子团体嘅。今次有佢嘅新歌啊，佢话爱自己嘅身体啊，华莎 I love my body。 I love my body，that's my body，I love my body。 传统咧韩国式嘅嗰一种靓女都受到好多恶意嘅批评，但系佢唔介意啊，因为佢要咧就系唱出自己嘅美丽啊！新入榜占第十位，华莎 I Love My Bo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39，继续是假期，讲下啲空中点唱先啊，好嘛？ 好啊、 小白同 Vicky， 好啊。首先咧就系 Vivian Yang 啊，佢就点俾 Eileen 嘅，咁佢就话 Eileen 因为咧即将就要移民啦，系、 哎、 啦，希望佢咧就可以适应到当地嘅生活啦、嗯，工作顺利啦，同埋同佢讲就系记得大家要保持继续联络、啊。 哦，保持联络咧呢家嘢其实又而家即系移咗好多噶啦，容易噶啦吓。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亲朋好友咧移民咗嗰啲咧， 要写信啊。 咁边有俾佢到写信？我个年代你都仲有 IDD 嘅，点啊？ 系 IDD 啊？ 不过真系细个嘅时候 ICQ 咯，系啊 MSN 啊嗰啲咯。 但我细个咧都记得咧，一讲电话嘅时候咧，屋企人就会通常都系闹我噶啦。讲长途电话，唔好嘈啊！系啊，通常都 有网络咧，就真系可以维系得到。 差好远啊！ 记得嗰阵时诶，当年都有啲同学仔咧移民咗啊，或者去咗第二度读书啦，都系用 ICQ 去联络。 系啊系系 MSN 啊咁样。 系调翻转噶嘛啲时间， 系啊， 即系譬如佢哋喺欧洲咁样，我哋就有啲唔同啦。喺美洲啊，再唔同啲啦啲时间。 欧洲通常都系我哋快八个钟啊。 好，咁啊，仲有冇啊？ 喂，仲有，我读一个啊 ，Albert 啊，咁佢就话送俾远在英国嘅/加拿大嘅朋友，系啦，咁啊送上一啲嘅祝福啊，遥远嘅祝福都一样会收得到嘅，就同佢哋讲，千祈唔好气馁啊。 希望在明天啊，大家加油啊咁样。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系又话冬啦，咁样佢就点唱俾妈妈嘅，咁佢特别啲嘅，佢系想同妈妈 say sorry， 咁佢就同妈妈讲，唉，可能我嘅性格咧都会令到你会有啲唔开心啊，希望咧我哋可以之后继续好好相处啦。其实呢啲点唱咧都几 sweet 嘅，心声咧，心底说话咧，讲唔出口有阵时平时，但系可以透过我哋嘅空中点唱， 讲不出声， 系啊系啊，和好啦，呢啲和好嘅点唱啦，系咪时候可以听下听众？朋友啦，而家 OK， 听众朋友有杨小姐喺度 ，Hello， 早晨 ，Hello， 早晨啊， 早晨啊，杨小姐， 系你好，你好啊， 系啊，你好你好，哇，嗱，我知咧，依家你就唔系喺香港，所以个电话咧就唔系收得咁清，不过咧我都好欣赏你啊，打电话嚟，你而家喺边度啊？翻咗大湾区饮饮食食啊，系嘛？ 系啊系啊，天能唔系，天能我就唔记得咗，我妈拍到寻日生日，我就翻咗嚟。咁啊！咧我打電話嚟咧，點同呢個孫女聽嗰陣咧，我完全唔記得咗，我要打電 話。係 Vicky 好噶 ，Vicky 會提你噶。 係啊，諗起我翻咗嚟咧，我話哎呀，要通知唔到小發喎，點算咧？點算？我好啦，聽電話。頭先咧，我聽唔到電話響，我打多兩次係嘛？ 哦，係啊，係啊 ，Vicky 好驚啊！你知唔知啊？你嚇親佢啊！ 咁又唔使驚。喂，你而家喺邊區啊？我想問喺邊度啊？你而家 我廣東省呢邊咯，廣州呢邊啊。 哦， 廣州好多好嘢食喎。 係啊，食在廣州啊嘛。有冇食雙皮奶啊？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你而家霸定位飲茶喎，廣州個飲茶文化好勁喎，有幾間好勁喎，而家全國店添喎，搞到。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係啊。 啲叉烧都好正嘅， 系啊，咁啊，大家开心啊吓！喂，玩几多日落翻嚟啊，杨小姐你，听日开工未啊？听日落翻嚟未啊？吓， 我就唔使开工噶啦，我去头先嘅。 哦，仲正啊！ 啊，唔使翻工。 咁啊，玩多一头半个月好翻嚟啦。 系啊，玩下啦吓， 香港夜经济等紧你 啊！你翻嚟香港又夜缤纷下，又喺白天鹅嗰度又玩下咯，系各有各精彩啦，好嘛？ 系啊，啱啊，呢个系真啊！香港而家環境好好噶， 係啊，冇錯。係咁啊，總之我都祝你哋全家開開心心啦，你又身體健康啦，好唔好啊？ 個個心想事成，笑口常開。 好， 多謝小伯，係啊，你真係好嘅啫。 哎呀，你都抵食咧，食你一啖先啦，粒腰三千啊。 係啊，好咁啊，送呢隻歌俾你哋喎，好嘛？一家人聽啊，就係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啊，好嘛？嗯，拜拜， 拜拜。 开信纸，你的笔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事，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从头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迎着昨日漂亮，有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 历历如烟，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中间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 哇！一首经典嘅歌曲啊，有 Leon 黎明嘅《那有一天不想你》， 我都忍唔住喺直播室嗰度大声嗌 Leon 黎明 系啊 Leon 喂，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咁我哋喺星期二、三、四、五啦，咁仍然欢迎咧，听众可以而家打嚟先预约先，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咁虽然话就话中秋节咧就完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仲想同啲亲朋好友倾下偈啊，甚至乎咧就譬如嚟紧嘅时间咁啊工作，希望祝咁多位同事工作顺利。三分工的嘛， 是 啦，咁啊倾下偈，有好多嘢想讲嘅，发表下嘅，咁啊都可以打上嚟我哋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嘅温暖点唱嘅机会俾大家嘅。 系啦，1872388咁啊，有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啊，都可以打电话嚟啦，同你哋一齐预约下。咁啊 ，Vicky 好乖啊，依家已经出咗， 系啊， 听 系咁抄 听众朋友嘅电话啦，1872388等你打嚟，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原本咧有諗過，即系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屋企有剩咗啲月餅點算？ 係係。 咁但係暫時咧都唔好分享住， 因為你因為屋企已經食曬啦。 因為個問題係，可能大家仲好想食月餅。 係啊。 应该多几日先？ 小白讲得啱嘅，即系你话食多一两嘢都还好， 系咯，都 OK 啊。 未过嗰个叫做厌恶期，咩叫厌恶咧？当你一个礼拜之后，即系讲紧下个礼拜一啦，仲有月饼喺屋企咧， 系啦， 你就厌恶啦， 系啦，即系到时就杀鸡取卵啦。点解咧？就要 取个蛋黄出嚟。喂，但你冇啊？依家嗰啲咩榴莲月饼啊？你点样杀咩鸡取咩卵？ 咁攞住莲蓉虽然嗱，如果你话 即系如果你榴莲月饼，你真系。只能夠畢咗啲餡出嚟，同埋咧 做湯圓咯。 其實嗰啲月餅咧都唔 suppose 你擺咁耐。 係，其實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 水果嚟啊嘛，始終 係啊，咁嗰啲就盡快食啦。但係傳統月餅咧個變化就會多啲啦。 係嘅， 即係個皮啊，同埋入邊蓮蓉啊，各樣嘢都可以即係變化多啲啊嚇。好，咁今日既然咧就未將啲月餅咧就煎皮拆骨之餘咧之外啦，咁亦都咧就係可以準備定一啲嘅甜品。咁今日亦都係公眾假期啦，咁大家可以喺屋企試一試整嘅。咁你需要。落街买嘅材料系啲咩咧？就系、是、牛奶啦，可能你自己屋企本身都有，或者椰汁 啊。 咁啊，亦都要准备定啲西米露，因为今日呢、這个叫做烹调咧，就做咩咧？就做西米糕。 哦，西米糕， 西米糕咧，我自己系中意食呢个嘅椰汁多啲嘅、椰汁西米糕，椰汁西米糕，我觉得衬个牛奶 系， 系、哦、个感觉会东南亚 feel 多啲。 加埋嗰啲叫做黄色嗰啲豆，突然间谂唔到叫咩 啊？粟米哦，唔系 一。 绿豆啊， 系咪绿豆啊 ，Michael 哥？ 绿豆系啦，哇， 好嘢 ，Michael 哥真系 好嘢，好嘢， 成为我哋嘅 客席主持啊， 系啊， 成日都我哋一日要喺后边我哋陈光丽姐加埋。 其实你呢个系咪讲反话？即系叫我唔好出声、啊， 梗唔系啦。 我个人比较阴谋论， 你千祈唔好咁谂。我个人比较和平主义。其实咧，电台正所谓广播路上是一家，系咪先？有机会我困下你，你困下我，都系一件开心嘅事。我成日都话，即系有机会同梁继章先生去合作咧，简直系我广播嘅一个小成就嚟噶啦。系嘛，冇噶，panel 喺我手好难嘅。其实食咗月饼个人比较亢奋啲咧，你都知道。 咩？你月饼有兴奋剂噶？ 冇噶，冇噶。月饼热量高啊， 系 个人都好 hot 啊，系好 hot 啊， 好 hot 啊，好 hot 就 咁样。 咁啊，食翻啲呢啲凉浸浸嘅椰汁糕啦吓。咁啊，椰汁糕嘅整法都相当之简单嘅。咁啊，首先准备定嗰啲西米露先啦。咁啊，嗰啲西米啊，嗰啲西米咧，其实你准备定一盆水，咁啊，亦都可以将大概60克。嘅西米咧就倒入个水入边，咁啊梗系倒入去做咩煮佢啦？咁记住煮嘅时候一路煮一路搞，好衰嗰啲西米，你唔喐下嗰盆水咧，佢好快脆咧就会黐住个底嘅 咯，停住咗啦， 系啦，咁啊变 咗。我谂起啦，头先我讲嗰啲黄色豆豆系马豆糕啊， 马豆糕， 即系 第二样嘢嚟嘅， 黄色豆啊，黄色豆，因为你嗰椰汁糕咧，咁、我谂住啊加埋啲马豆元素，可唔可以二扣一咁样？ 都可以，都可以，咁啊可以大家自己喜欢咧就放落去吓、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啊将啲西米咧就已经系搅好咗之后啦，咁你就发觉佢入边咧仲有少少呢、這个真系要搵翻我出嚟啦，要搵啲小白嘅。即系佢入边有啲啊，仲有啲白色嘅点咁样嘅噃， 系咪未煮熟啊？咁样代表 下次咧煮饭，如果见到呢啲咧，我都会即刻谂起你啦。 系啊，咁咪好咯。 你想大家谂起你？ 系啊，咁你谂多啲办法，大家挂住我啦。咁咪讲多几次啊嘛。好啦，咁你见到啲西米咁样嘅时候咧，就仲有可能仲要 再 焗多佢一阵，焗多佢一阵，因为你喺呢个时候再开火咧，佢就好快脆就会变浆糊咁样噶啦。咁你又唔使做功课啊？而家大家都吓成年人啦，你话要即系黐胶水做炉作，咁就可能要用搵佢出场。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啲西米捞，咁你仲有少少白色一点，见到小白嘅话咧，你再焗多佢一阵，好啦，焗到佢出埋汗，嗰啲小白都消失埋啦。好啦，然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咧就拎翻出嚟噶咯。咁拎翻出嚟嘅时候咧，就唔好即刻拎佢整，准备定一盆冻水，系啦，兜头淋落去咩？唔系，嗰盆水就放喺个盘入边嘅。你系准备定嗰啲叫咩？嗰啲 layer。好啦，咁你就滗落去，咁啊浸一齐一次过浸落去嗰个冻水入边。咁你就发觉咧，就成日啲人话形容嗰啲西米就变成好 Q 啊。 哦， 好弹口， 即系 Q 弹， 冇错啦，好弹口嘅，咁已经完成，咁准备定啲西米就备用先啦，好啦，跟住就准备定500cc 嘅呢个牛奶卧呢一个嘅椰汁，咁我头先就讲咗我中意椰汁多啲啦， 我都中意椰汁多啲， 系啦，硬香啲， 香啲啊， 系啦，椰汁。即系我饮红豆冰咧，我都系要饮椰汁红豆冰，我就唔会饮普通嗰啲炼奶啊嗰啲嘅。好啦，椰汁再香啲。好啦，咁啊准备定啲椰汁啊，椰汁边度买啊？其实街市都有卖噶，市场又有啦。你想再东南亚 feel 多啲嘅，你去嗰啲印尼铺，喺个铺嗰度买都得嘅。好啦，咁啊准备定500ml 嘅呢一个椰汁啦，咁啊倒多落个碗嗰度。好啦，倒咗落去之后咧，就要加啲糖噶。啊，椰汁糕咧。好得意嘅，唔甜唔好食嘅，咁、所以咧你加糖嘅时候咧，你就叫身边嘅朋友加，因为你家人自己就可能会惊。好啦，因为咁多糖，你要加呢个大概50克嘅糖，倒落去，佢都 咁啊落咩糖噶？落砂糖， 普通砂糖就得噶啦，普通砂糖得嘅。因为如果你落譬如黄冰糖咁，你椰汁糕白色噶嘛， 系 黄咸咸咁样， 黄金满屋。 系啊， 咁 啊， 另外另外一个套路啦， 因为整啲糕点类咧，好容易会走咗歪嘅，即系譬如依家小白一路讲啊，咁听众朋友一路联想咧，啊，好似又可以加啲黄糖落去，会唔会变咗黄金糕？跟住啊，头先阿 O 又讲啊，譬如加啲马豆落去，会唔会变咗马豆糕啊？咁样即系印象之中就系，因为糕点类咧，你大概整个模式咧系好近似嘅。 系 咁，你一路做咧，做到中段嘅时候咧，你就想啊，我又想有啲变奏，系啦，有啲变奏， 咖啡椰汁糕都有特别啦， 估计系咁啦， 系啊，都好特别啦。好啦，跟住就再准备多咧，就系少少嘅呢个钵仔糕粉，系啦，钵仔糕粉。咁啊倒落去啦，倒落去之后咧就搞，好啦，先搞咗佢一轮先，然后咧仲要再煲多次嘅，即系都未得嘅，咁啊搞完佢之后咧就再抌落去个 隔咗嗰個渣先，將啲渣隔曬出嚟，咁啊放落個盤嗰度啦，將啲西米再抌翻落去，咁你咪已經係形成咗個大概樣啦。好啦，跟住你就攪勻咗佢之後咧，就喺個盤嗰度咧再落少少油先。咁有啲人就中意喺呢個時候咧就係啦，就再蒸佢，隔水蒸， 哦、 蒸三十分鐘。蒸完三十分鐘之後唔使擠雪櫃嘅，你攤到佢涼涼地咧，跟住就可以已經切噶啦。咁、你就可以好好味道嘅呢個椰汁糕，今日大家就可以慢慢食啦。 我的享乐时代， 礼拜六日咧聚焦睇亚运咧，都睇得几多电竞项目啊，咁样咁一个 香港攞牌啊， 电竞系啦，梦三国啊攞咗银牌啦，我冇记错嘅话，咁反而自己聚焦咧，除咗港队攞牌之外咧，就睇呢个街头霸王三啊，因为這個呢个咧由细打到大嘅一个家传户晓嘅一个游戏啦，你有冇打过街霸？ 我就冇，听就听过 啦。你知唔知咩嚟噶？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唔知入边啲角色系边位啊？ 知 系啊， 咩阿龙阿 Ken 嗰啲唔识嘅，军佬咪有一个好似佢就 系 嘛， 系啊系，但都系我哋嘅讲法啫， 系啊，佢而家真名我真系唔知系咩， 系啦，香港嘅讲法啦，就系叫有个人有你又会叫嗰个叫苏联佬咁样，咁但 系都胡须嗰个， 系啊，肥 巴西嗰 个 叫怪兽啊， 系啊，电怪咁样可能系咁啊，青狼咁样， 春丽啊肯定都系叫春丽噶， 呢个我都知呢 个，即系好多唔同啲名都系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入一蚊根机啊，打街机嗰啲情怀嘅。咁我见到呢，因为串流平台都有一路播住呢个街霸嘅亚运决赛啦，咁就南韩嘅选手呢就对中华台北嘅选手嘅咁样。咁南韩嗰位选手呢就用一个几经典嘅街霸嘅人物啦。就系边个呢，就系铁面佬啦。 哦，西班牙国籍嗰位。 係啦。即系 游戏入边啦， 系啦，铁面佬 叫咩名啊？嗰个 唔知 Ricka 定 Ricka， 系系系，因为你好嘢， 真系好难先记得， 犀利。 系啦，咁咧嗱，Ricka 咧有一套经典嘅港产片叫《超级学校霸王》， 系，郭富城， 系啦，郭富城咧就系饰演呢个 Ricka。阿 Vicky， 你而家可以 search 下《超级学校霸王》，因为入边有郑伊健，有刘德华， 有张学友， 系啦， 张学友就系军佬咯， 系啦， 任达华系。 赤木司令系啦， 唔系任达华喺入边系嗰位印度籍嘅人士， 系咩？ 因为嗰个名我都觉得 呢个戴住眼罩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杨过咁样噶嘛。 张学友 粒粒皆星噶，系啊， 唔系我讲错，唔好意思。铁面嗰个咧系刘德华， 系啊， 原来郭富城系阿龙啊， 系阿龙啊，系啊，哎呀， 记错真系，对唔住对唔住。 有邱淑贞啦，哇，当年嘅邱 淑贞系春丽。 真系冇得顶，我想讲系啦，仲有张卫健啦、健仔啦，咁啊任达 华啦，张卫健就做悟空添， 郑伊健啦，嗰阵时喺个卡士入边咧，哇，真系好劲！呢、這个超级学校霸王精哥嘅作品，点估到咧？咁厉害，咁厉害！咁啊嗱，讲翻个赛事先啦，系个赛事咧，咁我就睇啦，因为中华台北嗰个选手咧，就系用一个新嘅角色叫Luke 啊 ，L U K E 嘅。咁呢你未必知㗎啦，因为街霸后续嘅一啲故事佢就加有啲新嘅元素啦。咁终于一个经典人物呢就对 Luki 啦，跟住呢下面香港好多网民都留言话，哇加油啊，记唔记得 Young Run 啊，韩国仔咁样，即係类似係咁啦，即係特登用呢啲 争牌仲 Young Run 嘅咩，即係 你嚟香港打机啦，你又知咩 Young Run 啦，咁样落摆一蚊根基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哇啲情怀位呢出晒嚟。啊、真系即刻咧喺手机咧 download 咗呢一个 Street Fighter 嚟，系啊，好玩噶， 但系个质感争好远， 唔紧要， 真系 冇得喐， 唔紧要， 冇得揿， 唔紧要，但系你个画面俾到你啊嘛，同埋你手机可以随时随心就打得到啊嘛。 你本身叻唔叻？你玩呢一类型嘅？ 细个有段时间有操过嘅，但我系打拳王叻啲噶， 系啊。 你咧有冇？ 我唔得， 因为嗰 啲格斗机我玩得好差。 嗰阵时有两三种格斗 game 嘅，叫做铁拳啦， 铁拳有啊， 铁拳啦， 街霸啦， 系啦，King of Fighter 啦，即系呢个拳王啦，同埋街霸啦 ，Marvel 都有嘅，其实 系之后有啦，有 Marvel 嘅世界啦。总之啊，即系如果今日能够同啲好朋友相聚， 系啊， 抽翻铺机， 几好， 几 happy。 喂，大家记得 Young Run 喎， 系记得 Young Run，OK。